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星期三的早上， 我是小张张。 AI BB 有代课老师，我好中意代课老师噶，你有冇觉得啊？ 因为代课老师有时叫我哋实习，你自己温书，自己温书啦。 唔系啊，系特别靓仔噶。 系咩？ 因为对于我哋嚟讲嘅话，因为佢比较新鲜啊，所以咧，你觉得代课老师 咧系 好特别噶。 系啊，你要整蛊佢。 冇错 ，AI BB 有代课老师，一定靓仔过马老师。系小曳系， 孟强。一代宗师，佢系一成代宗式嘅毛公仔狮子， 就系咁啦。 仲未遭逢不测，生死未卜，就22点。 点解咁样噶？ 哎，哭卡啊！ 哦，呢一首歌一定系同 DS 所有同学去睇戏啊！恭喜晒，恭喜晒！ 好， 努力加油！ 成绩好嘅，恭喜恭喜！成绩未如自己嘅理想嘅，唔紧要吓，前路仲有好长，好多精彩嘅东西等住你嘅。有呢首歌曲为你打气 ，Danny Chan 陈百强， 我哋一齐唱。 喝彩！ 为什要受苦痛的煎熬？快快走上欢笑的跑道，成一份热仍是要发光，找紧美好。 我啲罗文啊， 春风一吹草在苏，永远不见绝路。明日变迁怎么可知道，何时悲观顺命数，似朝阳正初升，你要自信有光明前路，愿知生命诚可贵，能为你鼓舞，信心解开生死结，云雾消失朗日图，以真诚我祝福你会踏上那光明前路，愿将一腔热情给你，想为你鼓舞。 风走之后咧，我觉得呢几日天气咧，虽然都仲系阴晴不定，但系都好嘅，即系唔系太多落雨咁啊。今日咧有一个日子，啲书迷好开心啊吓，因为书展开幕， 开幕啦！今日 一早就排晒队啊，听讲 买两个夹去先。 唔好咁样啦，我唔中意人哋咁样去书展嘅。我点 解唔俾我攞两个夹去啊？ 哦，空夹啊，空夹 夹 吉夹 ，OK， 得嘅，可以嘅。即系我觉得咁样嘅话，好似。觉得好廉价咁样咯，因为其实书 唔系要真系要慢慢欣赏，又唔好似哇好平啊抢啊， 其实唔系平。 你抢翻去咧，你又摆 喺度咯，又唔睇咯，好惨噶。我觉得 我反而我中意最后嗰一两日去，冇人嗰啲时间去慢慢睇，因为一定睇唔晒， 因 为 书系要打书钉嘅。 系啊，你慢慢行下。 不过你讲呢个夹咧，有时咧，点解会有啲人会拎个夹咧？就因为嗰啲学生啊，买啲课本 啊， 比较陈啲啊。系啊，因为好多咧，一过咗一段时间买唔到嘅，因为好多人抢购啊，即系因为惊买唔到上唔到堂啊嘛，咁咯。但如果你普通书好似阿约仔。系啊，你冇书嘛？ 上唔到堂， 你知唔知 喺嗰啲地方卖嘅咩？ 系啊，有噶 教科书， 系啊，有 唔系你讲系补 充 练习 嘅 呀？ 你细个有冇做补充练习噶？ 补充练习有噶， 你知唔知以前嗰啲补充练习咧，好兴有条带绑住？ 冇错，中间佢一定系个书 系啊，有两个窿 啊， 系啊， 跟住佢就系你可以搣开噶嘛。 系啊，我试过啊，条鞋带断咗。 唔系，其实嗰阵我哋以前嘅暑期作业都系咁噶。 系 啊，佢分好多科，跟住佢就 系 搵条鞋带绑住噶嘛。 系啊，我试过。 你攞本书嗰条鞋带。 系啊，攞咗本书嗰条鞋带 啊， 够急啊！但系咧发觉，咦？唔得喎，鸳鸯喎，於是我摘咗肥仔嗰条。 嗯，我都话你哋关系非比寻常噶啦，你仲拆咗佢啲咩？ 你攞条咩啊？ 拆咗佢一条， 你攞嗰条鞋 带。 咁佢点啊？ 甩鞋咯。 咁佢点啊？唔着鞋咯。 嗯。 咁佢又俾你拆咗咩？ 唔知啊。 书展到呢啲嘢嘅你咩事啊？ 喂，你如果你 冇嘢讲就唔好讲啦。嬲啊！ 你叫我情何以堪啊！而家 系，我都觉得系。 我和肥仔 逼你个墙角逼得太紧张。 我和肥仔的那条鞋带， 哎呀， 喂，好似嗰啲狗赶狗入共行， 唔系似猫啊，企直。睇过啦，但你屋企，你屋企只猫会唔会噶？ 梗唔会啦， 会噶会噶。如果好似话猫唔知见到啲乜嘢，佢好惊嘅。 青瓜咯， 系啊，青瓜系咪？ 系咪真系噶？ 我唔知，我试过但佢唔惊。 系咩？ 我试过啦，我试过啦。 啊，唔系啦， 好多 嘅 啫，佢哋都会有咁讲噶嘛，就系俾个纸箱佢，佢一定会匿入去。 系啊， 系啦，呢个就一定嘅， 呢个真嘅，呢个真 百分之一百。咁但系你话青瓜好惊嘅话，我屋企嗰只唔惊。 喂，有时咧，我见到啲片咧，只猫匿入去雪柜度，即系啲人打个雪柜咧，掹翻佢出嚟。如果真系冇发现，咁会点咧？嗬？ 点会唔发现啊？你 唔知佢喺个橱柜啊，定边度啊？ 系你肯定要向住呢个方向讲，系咪？ 唔系，我问紧你。系。你等阵， 唔系我尊敬紧你， 系我深呼吸 紧你， 我深呼吸。 你究竟想讲乜嘢？ 俾个 title 先，攞咗个 title。书展定猫入书柜？ 我一路喺度揾紧条路，我一路尾随紧你，咁我唔知你究 竟 想 讲乜。其实你知唔知我嘅目的地系乜嘢？ 我就系唔知咯，我谂你自己都唔知。 我知啊。我的目的地呢尋日呢因為我有件有個任務喺身啊要送首歌俾一個後生仔啊。因為點解呢尋日呢我喺街嗰度呢突然間有一個好受傷。 先生啊有冇叫 似、 啊、有冇叫暗號、啊、 受傷嘅。 唔好睬佢啦。 細路仔即係頭髮鬆嗰啲呢。 即係點啊 細路仔細路仔幾細啊 亂頭髮嗰啲、啊。 中學生嗰啲。 係啊一件鬆身 T 恤。松身牛仔褲，手猛猛咁樣蹦住喺度，望到我，跟住入我話：馬老師，馬老師，我死啦！呢個邊個嚟咧？高過我喎， 唔好諗亂嘢。 唔係，佢叫我爸爸唔驚啊，我驚佢叫我媽媽。 都唔好諗亂嘢，叫你乜都唔好認。 係啊，我唔認啊， 表哥都好大件事。 佢入我喎，我諗起十幾廿年前喺秀茂坪山邊被打劫，就係呢啲青年啦。係 嘛？ 係啊，受受傷傷嗰啲啊，佢入我馬老師，馬老師，我死啦！邊個嚟嘅咧？ 嗌得你馬老師都應該係聽節目嘅人啦。 係啊，真係走埋去，認唔認得我啊？我梗係唔認得啦。原来佢系我哋嘅粉丝个仔，叫嘉荣啊！ 得哦， 你个学生 哇，佢系超过十 十几年啊， 系啊，原来已经系考 DSE 啦， 青年 人放榜。 哇！我哋当时认识佢一个细路仔五六岁 啊，系啊，好细个啊，咁咯，我认识你，你都识噶， 嘉荣系啊，嘉 荣 啊， 同我哋响个田梯唱。嗰、那个有个， 偷偷又摸摸呀，偷偷摸摸不。 祝阿嘉荣今日考到好成绩啦，同埋所有小朋友仔啦， 冇所谓啦，放咗榜啦， 系啊， 冇成绩其实都已经好紧要啦， 冇错，冇错，冇错，一齐去书展买书啦，嗱，我又翻翻嚟书展啦。 哇，兜咁大个弯真系， 我已经唔知讲咩。 系咩？安埋咁多无无谓谓嘅嘢之后，跟住又翻翻嚟呢度，你又当你自己做紧节目啊？讲下好嘢啦。 咁仲讲唔讲书展啊，老板？讲唔讲书展？ 梗系讲啦，我都话翻翻嚟书展啦。 书展对于你嚟讲嘅话，有啲咩意义呢？ 哇！我真系我都曾经去参加个书展 嘅，我都有参加过。我就系想喺台上边嗰度，就系作为其中一位嘉宾。 我都系，即系出嗰本书啦，有一本上海旅游 书。就系嗰本啊，系证实系真系有噶。 系咪六几年嗰时出过咁 蓝色书展 嘅？一版咁多，一版就四本，自己买。 佢自己 买 三 本， 有一本系送俾阿妈嘅，即系买晒。 咁你首先就系、是、咁，你有冇上去同人哋分享你写呢本书嘅一啲心得咁样噶嘛？ 有，好开心嘅，系啊。咁但系咧， 你觉得自己系文人啊？嗬， 喂，讲真 真 系开 心 噶。你上次上台分享乜嘢啊？ 我上次上去分享嘅话，只不过系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佢咧喺娱乐圈里面咧打滚咗好长时间，佢写咗一系列唔同关于就香港嘅娱乐圈嘅一大系列嘅书，我好佩服佢嘅，同埋佢真系写得好仔细，同埋里面嘅资料非常之齐全。其中嘅就系有一个咧，就系讲关于嘅就系电视剧，佢有写《誓不低头》，咁所以咧佢就揾我上去咧，就系会分享一下，就系幕后去拍《誓不低头》嘅时候有啲乜嘢嘅花絮嘅分享。同场嘅，因为我觉得好开心啊，仲有乜嘢咧？有李嘉欣， 哇， 佢坐喺我隔篱耶， 哇！ 系啊， 李氏力 全啊！喺我嘅右手边嘅话咧，就有另外一个系罗冠兰老师， 哇， 话 剧界前辈啊！ 所以佢就系、是、其实佢嘅资料就系非常之好，就话剧界嘅又有，电视剧嘅又有，电影嘅又有，香港小姐又有，所以其实佢呢系列嘅书嘅话系好值得收藏嘅。竟然佢要求我可以去嘅就系同大家一齐分享，我梗系去啦。 系边个作者啊？ 我就一阵间喺咪后度讲。 哦，好啊， 系啦，咁咯，咁所以佢就会上去嘅就系大家一路倾偈啊，同埋嘅就，我觉得去嗰个感觉喺台上面同大家一齐分享嘅话，系同以往做唔同嘅一啲活动，嗰系完全唔同嘅。嗰一种嘅就系学术上面嘅交流，呢一种嘅就系文学上面嘅一啲即系碰撞，你会觉得嘅就 系 特别有书卷味嘅，觉得自己 upgrade 好热闹 啊， 系啊， 系啊，即系唔关我事啊，即系唔系我写书啊吓。 喂，你 讲 起誓不兜十誓不低头， 你睇嘅边套啊？ 誓不兜头，兜头。受不兜头， 誓不兜头。 佢嗰套你嗰个台播，唔系你嗰个台。咩叫誓不兜头啊？兜头就打落去啦。 我谂起 系咪江湖片嚟噶？系咪讲打斗噶？ 一代宗师啊！ 誓不兜头， 我谂起阿韦家辉啊！我啱啱入去嗰次咧， 佢仲笑紧。 韦家辉冇食过呢啲嘢。 誓不兜头。嗰、那个你嗰个写，你嗰个写噶，唔系为加辉，为减辉，冇加辉，减辉。 我一阵出去执一执个文昌位先。 你今日做乜？ 我唔知道啊。 你想讲咩？ 我想讲为加辉。嗰年咧，升做监制。我哋啱啱入去读编剧，佢又教过我两堂。 你喺 TV 系啊，佢即系每个监制都会嚟教，同埋因为韦家辉都系编剧出身， 关唔关书展事啊？你一个呢啲， 唔系佢，因为佢讲起十八低头，我谂起。 但你讲另一套嘛？ 佢教你乜嘢？ 做人唔好睇不兜头，遇到啲咩人都好，就算佢笑你，咪咯，拍下个心口，行过去， 我唔兜头。 You ask me if I love you, and I choke on my reply. I'd rather hurt you honestly than mislead you with a lie. And who am I to judge you in what you say or do? I'm only just beginning to see the real you. And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the honesty is too much, and I have to close my eyes and hide. I wanna hold you till I die, till we both break down and cry. I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fear in me subsides. And all its strategy leaves me battling with my pride. But through all the insecurity, some tenderness survives. I'm just another addict, still trapped within my truth. A hesitant prize fighter, still trapped within my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我哋系 Rush 2嘅呢个版本，十点半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今届有四个考生考获七科五星星，成为状元。其中三个人的数学延伸部分亦都考到五星星，属于超级状元。圣保罗男女中学有一男一女超级状元，分别是蓝仲宏和古冰心。古冰心对成绩感到惊喜，他计划留在香港选修医科，认为是帮助他人最直接的方法。蓝仲宏就说将会到英国剑桥大学修读自然科学，去到外国升学是希望认识更多不同的人，学习系统等，希望成为科学家。德望学校女状元郑以晴在考试前一星期确诊新冠病毒，直至考试前一日才转为阴性。她已经收到海外大学的有条件取录，但仍然在考虑留港升学抑或到外国读书。黄隐书院罗泽嘉是今届另一个超级状元，她计划留在本地升学，会选读中大医科。考评局秘书长魏向东表示，今年文凭试考获大学一般最低收生要求的考生有大约 42%， 同去年差不多，认为今年考生的成绩略较去年好，各主科的成绩略有进步。魏向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考生数目下跌是结构性问题，考评局财政有很大压力，会透过开源节流和通过科技等提高效率，但是不会通过加费以取得平衡。对于有自称阅卷员的人将评卷参考封面上载到小红书，考评局已经报警。魏向东说局方有向阅卷员讲明保密的重要性，出年亦都会加强对阅卷员的教育和指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中学文凭试考生经过多年努力，考试成绩理想固然可喜，可以选读心仪的学科，而表现失准的考生亦都无需要妄自菲薄，形容条条大路通罗马。各专上教育机构都提供不同类型的课程，俾毕业生得以继续升学，增值自己。陈国基在社交网站又说，人生漫漫长路，文凭试只是莘莘学子求学时期的其中一个考验。他引述诗句，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勉励考生只要方向正确，目标清晰， 意志坚定，迎难而上，始志向前，就能够好似梅花一样绽放灿烂人生。香港书展将是即日起一连七日在湾仔会展举行，有排头位的市民在书展开始的时候跑入去会场，他说凌晨已经在场外等候，为支持欣赏的作家会买签名小说，预计会消费1000多元。亦都有市民说朝早七点几到来排队，目标是买同健康饮食有关的书籍，預計會花費大約1000元。他留意到有內地旅客帶同行李箱排隊，他又說復常之後不少入場人士沒有戴口罩，他會盡量同人群保持距離。今年書展成人票價是30元，小童票價10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吹和缓嘅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746点，跌268点，总成交金额343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2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28点，跌4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7.6跌8.8，盈富基金19.24跌2.7，恒生中国企业64.9跌1.02，�阿里巴巴88元跌0.7，美团126.1跌3元，南方恒生科技3.94跌8.6，京东集团138.8跌4.7，友邦保险78.45跌0.2，比亚迪股份263.8是跌8毫，建设银行4.26跌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日元139.29，瑞士法郎0.858，加元1.318，人民币7.207，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32810点，升316点。港金报18430元，升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5.23美元，卖出1975.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接近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咁由于受爆水管影响，慈云山嘅惠华街去翻慈正村方向，近住慈云山中心对出有需要全线封闭，咁车辆不能够沿云华街去翻惠华街，咁一带就比较车多。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啦，红磡海底隧道会喺今个月嘅23号凌晨5点钟开始实施易通行，咁到时可以直接驶过收费广场，透过易通行缴交隧道费，无需停车或者系排队付款。红隧一带就会由当日23号凌晨1点钟开始，分阶段实施临时嘅交通安排，由凌晨4点到5点，红隧来回方向嘅管道啦，同埋支路都会临时封闭。咁期间有9条嘅通宵巴士路线，同埋1条嘅通宵专线小巴路线都要改行东隧或者系西隧噶。咁驾驶人士咧，请尽快开立呢个易通行嘅户口。 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深水湾、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城门隧道愉景新城落车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简言的下冬。两位商业调查师深入企业侦缉害群之马，联手消除商业欺诈。国剧夜场简言的下冬，改编自中国商业悬疑小说《秘密调查师之家族阴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翻嚟我哋嘅风骚范啦，提提大家一十一点钟咧，我哋 AI Baby 咧，我哋有新嘅台课老师，哇，佢样好后生啊 吓，系啊，要扮茄啊， 我怀疑佢啱啱抌低个书包嘅， 系啊， 就走嚟教书 系咯， 嗱、啊、都可以同大家咧预告一下嘅，喂，一阵间咧我哋会有一个新嘅 app 咧会同大家玩一下，咁、啊、如果咧你都想参与一下嘅话，就留意我哋一阵间嘅 AI Baby 啦、啊，我哋嘅 BB 班啊，咁有啲嘢啦，大家可以，如果你唔介意嘅话咧 ，upload 自己张相上嚟嘅话咧，有嘢玩嘅。嗯 又或者你的女朋友告诉你听我得25岁呢 你咁衰啊你 你就可以 check 一 check 咁你讲嘢咧，你真系真噶嘛？ 我冇话 衰啊！你成日识埋呢班朋友噶，虚报自己嘅年龄系嘛？你叫我虚报身高咧？我听你讲， 我记得噶，我记得噶，嗰次系啊，娟月嗰次 系啊，系啊， 好留意留意啦吓。好，喂，嗱，你嗰样嘢咧，真系叫做系有效日期，咁啊，好多食物咧都会有嘅。咁啊，有个网民咧就喺网上咧分享咗一张相，其实咧佢嘅意思咧就系觉得点解仲卖嘅咁样样吓。咁呢个咧就系一间嘅日本嘅雜貨鋪啦，即係連鎖雜貨鋪啦，咁就有一個分店咧，就賣叫北海道嘅冰雪蟹啊，冰鮮雪藏蟹，咁啊$100，咁係減咗價嘅，但係個日期咧就係6月14日，即係話係一個月前嘅，咁啊寫住咧此日期最佳咁樣，咁佢就覺得點解仲擺落去嘅？咁佢擺上去之後咧，啲人就覺得你真係大驚小怪，咁人哋減得價就梗係唔係即係最新鮮啦，同埋咧人哋話咧叫最佳日期就唔係話唔食得，不過可能啲味道咧就唔夠咁好啫咁樣，但係佢仍然咧就覺得冇理由嘅，唔應該買嘅咁樣，咁即係我冇嘢嘅呢樣嘢，我就覺得買嗰個人自己可以為自己作一個決定啦。如果你覺得你仍然接受嘅 銀包嘅你自己嘅褲袋， 因為佢之前唔係呢個價錢嘅，咁你覺得試下咯咁。不過當然海產咧就可能會有啲人就會擔心多啲啲嘅， 有風險啊，即係$600減到你$100，你自己去諗點解，係 自己諗啦，係啦，咁最好噶啦，我覺得如果冇人買到之後，佢咪即係抌咯， 或者佢自己消化咗， 自己消化咗佢啦，係咪？ 係啊，好啦，咁由佢賣定唔賣好啦，我唔買， 你唔會買咯， 我唔買，係啊。 嗱呢啲有效日期就写明啦，但有啲咧冇写嘅，即系街市嗰啲你又会点咧？即系有啲摆到明咧系冰鲜咗嘅，或者系 另外有 个 摊嗰啲蟹摆到喺度冇水嗰啲，咁你自己决定啦，都系、人哋都唔使讲明噶啦，有啲系浸喺水嗰度，有啲气泡出嚟。咁呢兩隻咁樣孤孤單單喺個螺嗰度， 攤喺船唔喐， 孤單單 係啦， 或者甩皮甩骨嗰啲係咪？ 冇啦， 冇咗個鉗啊，咁嗰啲噶嘛，有噶，有啲我見過有啲係咁噶， 係咁 魚冇個尾咁樣，又或者爛曬咁嗰啲咧， 爛曬 即係打交輸咗， 打交輸咗好明顯係啊 ，loser。 但有人教咧，佢话 如果赢咗嗰只，我想买赢咗嗰只咧，佢嗰只夹仲夹唔嚟嗰只夹， 多一只，一只系三只 夹。呢啲正喎，我就买。 但有人教过咧，佢话你只要闻一闻佢，只要你闻到冇啲太过唔舒服嘅味道咧，就 O、OK、K。 我都唔会闻啦、啊，即系又要督下佢添，睇佢淋唔淋啊，有冇水泡泡、啊。 你讲蟹都系蟹系嘛？ 系啊，即系好多都系咁啦，但我唔会咁做咯，我一定会拣啲生猛。 即系宁愿唔买 肉，系啊，唔买啦。 我都听过。 嗱，买海鲜嘅话咧，就可以系咁样啦。我哋又延伸阅读一下啦，系咪？咁啊，讲开话就讲紧呢个咩有效嘅赏味日期啊，或者系真真正正嘅 expiry day 嘅话，其实都唔需要再详细去讲啦。大家都知道个分别喺边度嘅。咁同埋你讲紧话有呢啲咁嘅话咧，可能你话系讲紧系急冻嘅嗰只嘅话，其实佢可以摆好耐嘅。 系啊， 有时你买咗有啲，譬如可能系一年半载系可以摆喺你嗰个雪柜里面好耐嘅，直至到雪到你自己顶唔顺为止嘅话，你就会抌噶啦。 你搬屋嗰阵时都未必抌， 连埋个雪柜 搬埋个雪柜， 有阵间唔中都会有呢一啲。 我试过 四年前嘅月饼嘅，因为你塞到好远嘅， 唔记得咗佢， 你都唔会食噶啦，系咪？好啦，咁其实我觉得最近咧，我又睇咗有一个报道咧，就讲紧嘅就系话有一班嘅后生仔，咁佢哋就系会喺从世界各地嗰度去入一啲唔同类型嘅，不过都系啲干货，即系例如可能系讲紧啲饮品啊，又或者系嗰啲系啦，冇错啦，即系类似呢啲咁样嘅小食啦。咁样就因为来自世界各地嘅话，亦都希望嘅就系话等大家可以喺佢哋嗰间嘢嗰度可以买到唔同嘅地方嘅嘢食之外，其实嗰啲都系差唔多就嚟过期噶啦。最无奈地嘅就系话各地其实佢哋要下架嘅日期咧都唔同。咁有时譬如可能我哋香港咧又见到，你都会有时你会喺超级市场会见到咁嘅情况嘅，就系你会见到啲嘢好地地嘅，可能一包薯片或者系点样，佢已经系过咗佢哋嘅有效日期嘅话咧，就会你会见到啲姐姐系咁样帮佢执落嚟噶，你有见过噶啦？ 有 系咪有见过呢咁嘅情况啦？就会将佢下架嘅。其实嗰啲嘢系咪唔食得咧？系仲系食得嘅，但系无奈嘅就系因为食物安全方面嘅话系有一个嘅限制，所以佢哋必须嘅就系要下架。下架如果冇人接收嘅话，佢哋会系点样咧？就去咗堆填区啦。 嗯， 系啦，咁佢哋就会觉得喂，其实呢啲食物仲系食得嘅，点解我哋唔可以用一个比较再优惠啲嘅价钱？当然亦都要系确定佢食完之后嘅话，人哋唔会有事啦。咁就将佢咧就 group 埋一齐嘅话咧，就系可以再卖俾其他嘅一啲唔介意嘅人咯。咁我觉得几好嘅，又或者就系唔好讲食品啦，甚至乎你可能洗头水，系咪嗰啲嘢嘅话，其实佢都有个限期，佢都系会下架噶嘛。咁就系会将佢所有嘅嘢咧就全部集埋一齐嘅话，咁跟住就一齐买咯，卖俾人咯。咁我觉得几好啊。 呢啲似唔似以前嗰啲叫月下货啊？ 请系啊， 月下货系咪仲有多个意思就系话卖唔去嗰啲咧？ 系啊，类似啦， 未必系过期，但 系 卖唔去。 佢唔系卖唔去，只不过系喺食品安全嗰个架构之下嘅话，佢唔可以再摆喺度俾人哋卖啫。所以佢要被迫下架。 系啊，嗱嗰阵时咧，我喺东莞咧，曾经咧嗰阵时好兴嗰啲叫跨境购嘅，咁咧就系、 是。 購物啊，跨境 購物 係啦，咁啊入啲咩貨咧？原來咧譬如話啲嗰啲叫面啦，即食嗰啲面啦，原來咧香港有一啲咧，譬如話佢保質期原來本嚟三年嘅，但係有啲可能賣得唔好啊，剩翻一年。剩翻一年咧，咁其實香港咧冇人入噶啦，因為佢譬如話嗰陣時都唔會入噶啦，因為太短啦，係啦。咁 佢冇信心呢一年裏面賣曬。 係啊，唔係佢覺得唔新鮮啊，就算你啲客睇到，哇， 又真嘅， 消費者都會 有時你買咗翻嚟，就算你講呢啲嘅話咧，佢都會有一陣嗰啲有益味。 有益味 係啊，我試過買過。 係啊，咁於是咧，好多人咧就叫做跨境購咧，就係。講到明咧，擺個網站度，嗱呢啲保質期咧係唔夠一年嘅， 係 平啲嘅， 買就買啦， 係啦，買就買，唔買就算啦。於是咧有兩批人會買嘅，一批咧就係國內有啲農村佢會買嘅，因為咧農村都好多人想中意食一啲港式嘅嘢食嘅， 同埋攤會平， 係啦，就買譬如話十箱八箱。就再入去買啦，咁其實咧都有人要嘅，同埋咧係因為特別平啊， 同埋無謂嘥咗佢啊，仲有一年喎， 係啊，其實 如果有人接收，我覺得點解何樂而不為咧？ 係啊，咁同埋 再平啲賣俾佢， 係啊，有啲經濟可能唔係咁好啊，咁佢又想試下呢啲嘢，我覺得 都 係 幾 好 啊，起碼嗰樣嘢唔會好似 Sarah 姐抌咗佢啊， 唔係有人食咗佢啊嘛。如果你話你好大批咁樣嘅話，你去到一啲比較偏遠啲嘅地方，覺得 有 人食咗佢嘅，我覺得其實應該係應該。都系要咁样处理我哋嘅食物嘅，大家都知道嘅就 系 所有嘅嘢都得来。 为不易，系咪啊？ 冇错、 啊。所以我谂应该佢理念系大约好似系讲紧你呢一个咁嘅营运嘅方法。咁、但我就见到佢就话，我觉得几好嘅，有好多人其实佢哋都觉得冇所谓。重要嘅就系佢有一个吸引力嘅，就系佢系来自世界各地唔同嘅。我就当系月下货啦。你去到嘅时候嘅话，你咪好得意咯。同埋嘅就系你会有一种嘅新鲜嘅感，新鲜感。去到嘅就系话啊，乜原来有一种咁嘅味嘅薯片嘅、原来印尼有、原来越南有、 即系你嗰次攞翻嚟嗰啲汤面糖咧、我觉得会几新鲜、即系好好，即系好个感觉 好 新鲜。 即系好唔好食一件事，但我觉得就系无谓再嘥咗佢。我尽可能希望可以嘅就系佢出现喺呢个世界上嘅话，就有人食咗。 系啦，唔好浪费。 佢本来就系一个食物，系嘛？佢本来就系应该系要俾人去食咗佢嘅，去消费佢嘅。咁所以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事咯。 好啊， 同意啊。好，仲有十分钟，早上十一点钟翻嚟，我一答正晒点之后就今日嘅 AI Baby 有小师妹啦 ，Ivy 小师妹仲有番茄， 佢而家升个大师姐， 大师姐咁巴闭， 系啊， 咁你咪更加系战师嚟噶咯， 战战两次，战战。网上情知，经典重现，靓声王张伟文。前日睇到张伟文因为发烧入医院嘅消息，突然间谂起，不如今日就重温下呢位朋友嘅作品。佢系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喺70年代参加电视台举办嘅业余歌唱大赛，重唱翻谭炳文嘅呢首《离别的叮咛》，获得冠军。后来签约唱片公司。推出他的个人唱片，重温一下就是这首歌曲，将它带入乐坛的歌名就叫做离别的叮咛。 落花飞舞飘满大地，月色暗淡不禁唏嘘，别已恨茫茫，别了背上悲，梁上烟一双片纷飞，忍看花浅泪，愁绝鸳鸯侣，恨怨过天，相对泪水。离情别绪，朝晚念爱侣。千般相思心挂虑，再挂热泪，望每珍中又要相思，莫记失意时，细记住两心虚，情重意心口莫垂泪，君不贪恋野路，情意心间记，梦里闭中相唱醉，愁云尽散，心意若似醉。啊 中消失恐惧。 好多早年钟慧明嘅作品都有一种中国小调嘅味道，除咗呢一首大家熟悉嘅离别的叮咛之外，呢一首你又听过未？再见了，野茉莉，同样都是靓声王张伟明的作品。 再会了，野茉莉，斜阳在山坡低照，明日你孤单对夕阳。再会了，野茉莉，自从大家相识了，感激你伴我草地上，是我爱上的盼望，为了等他归来，无数天那边山顶并无人报上。再会了，野茉莉，若然遇到他走过，请不要道破真相。 在七八十年代电视剧的主题曲《大行其道》，张伟民除了唱情歌之外，都曾经唱过武侠剧的主题曲，是不是一听就好有那种武侠剧的阵势呢？大内群英续集。 在雪里踏步，又感激雪加深，山飘水，难道无寸地栖身？做到这地步，互相都有牺牲，千秋共过，谁愿替这段纷争？不管真心爱心，管悲愤名分，再见旧时人，含泪出招，招数必狠。若要我让步，自知怎也不肯，生死也一拼，人面无数尽拉紧。 除了一位歌手之外，钟伟民曾经一段很长的时间担任不少演唱会的和音，同他一起合作的除了和音高手周小棍，他们有这首合唱歌曲，同样都是电视剧里面的歌曲，叫做《仍是对他一般好》。 自问天老情难老， 情怀未老心已老， 唯愿将你呵护， 君心要辜负。 愿伴你终老，全男女 情意没法跨进一步， 常并肩抗风暴， 感激你呵护。 近年张惠文开了很多不同的演唱会，翻唱过不少的作品，这首歌你又记不记得？这个前奏非常之熟悉，因为属于恩妮的名作《明日话今天》。今次有张伟民的版本，感觉又如何？经典歌曲、经典歌手，尽在经典重温。今日我哋有靓声王张伟民，祝佢身体早日康复。 无论有几多变迁，何必诸多挂牵？过了今天，再有一天，仲有几个十年。愿望系做过预算，梦幻系自我去编，无谓去找个道理把你欺骗。命里系注定从前， 梦境是一片胡言，唯有我永远面对目前。明日话今天，昨天亦提到，想到旧年更多挑战。迎面有几多变迁，谁知边一个先？这里高山，那里沧海，在那天边亮天，实在是话变就变。如伏在乐趣前面，前面有千变万化，不会睇见。命里是注定从前，梦境是一片胡言，唯有我永远面对目前。明日话今天，昨天亦提到，想到旧年更多挑战。迎面有几多变迁，谁知边一个先？这里高山，那里沧海，在那天边亮天，实在是话变就变。如伏在乐趣前面，前面有千变万化，不会睇见。 明日话今天，就张惠明嘅呢个版本。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风骚快活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小朋友老师啊，吓由边个介绍啊？小强介绍， 欢迎我哋嘅代课老师 阿五老师，伍仲桥老师，哇，犀利啦！ 佢叫我哋叫佢做番茄啊， 系啦，嚟自 Microsoft 嘅，佢系个职衔系 Skills Lead。 即 系 咩？ 唔知即系咩？即系咩？阿番茄自己讲，即系咩？好 ，Hello 大家。系啦，其实估中咗一半噶啦。咁首先大家好啦，系啦，我系番茄啦。咁 佢把声真系好 细个，本人都好细个，系啊。你咪啱啱放完榜啊？ 我都想啊。我都想講 下自己先啦， 係啦，我就係 Microsoft 嗰邊啦。咁主要就係其實係 education 嘅，就係教育嗰邊嘅。 教育啲乜嘢啊？教育啲咩人同埋教育啲乜嘢？ 係啦，其實好廣泛，即係係小學去到大學生啦。咁我哋就會同好多唔同嘅 partner 啦，就俾好多一啲，例如話大家會成日聽到一啲嘅教育工具，例如話 Teams， 可能大家會成日用噶啦，係啊 Teams 啦，係啦。咁呢啲就會去俾啲學校同埋學生去用咯。咁都係啦，即係可以俾其實好想大家咧，即係對於科技呢樣嘢係。接受多啲，去玩多啲咁， 好接受啊！冇錯，我哋呢個節目呢、這個環節都係希望咁樣，即係將 AI 或者嚟緊嘅呢個新嘅東西咧，等大家認識多啲嘅。 咁上咗年紀嗰啲咧，好似佢冇提喎頭先。 係喎， 咩小學啊、中學啊，特別後生嘅人睇啊、大學啊咁 我覺得上咗年紀咧，更加要玩。 咪係咯， 係因為我都 有冇啊？ 我成日同我爸講，即係我爸咧係比較呢度講都得嘅，保守少少。咁但係話喂，其實好好玩㗎嘛，即係好多科技嘅嘢啊。 你俾咩佢玩啊？咁樣 我俾， 我想問咁你俾咩佢玩？你俾咩佢玩先？ 一陣教壞佢喎。 一陣呢個咧就揭曉，一陣可能我哋有啲遊戲可以玩下啲 apps 咁樣嘅。 喂，头先我哋预告过听众可以参与嘅，系咪啊？系咪仲有呢件事啊？点样参与法 啊？我哋要点做啊？番茄 系啦，咁一阵咧，我哋就会玩一个 app 啦。咁主要个 app 咧就系你可以想象就系帮人影相嘅。咁但系影相有咩咁特别咧？系咪先？ 执到好靓， 执系啊，执啱相个 P 到好靓咯 ，P 到好靓啊！咁梗系用到 AI， 跟住用一个图像、人像入面辨识啦。咁就系咧，影咗嗰幅相之后咧，就可以睇到你嘅年龄。 哎呀，或者我唔想俾佢睇咧？ 诶，呢个就 同埋我未 P 完先俾佢睇，佢啱唔啱到佢 ？P 完都得。头先我试过一幅相咧，系有 P 过咧，咁影咗之后，咁当然就会再后生啲啦。P 完之后系啦，咁同埋咧就会见到你嘅头发系咩颜色啦，咁同埋就系你嗰个情绪，即系你系咪开心啊？咁伤心啊？ 情绪佢都 read 到噶 ，read 到。 哦 ，OK， 好啦，对唔住啊 ，Frankie， 我哋再介绍下。因为小师妹都喺度嘅，大师姐 系 啊，我知啊，佢一路讲咧，我心已经谂紧，唔得唔得，快啲介绍埋啊阿怡先，系啊。 诶，咁如果咁讲法嘅，其实小师妹都系做紧呢一方面嘅工作， 系啊，系啦。其实我哋之前上堂都学过人面辨识咧， 有啊， 记得 记得， 我哋次次都有温噶，系啊。 碌屎我背晒， 咁人面辨识系乜嘢啊？ 人面辨识 咩咩 系乜嘢啊？ 你背咗你点啊？快啲， 系啊，点样辨识？ 咪去睇下嗰个人系咩样啊？佢门禁俾唔俾佢入啊？或者 你之前话根据啲乜嘢？ 根据啲乜嘢 啊？根据个五官啊！ 啱啦，即系有温书啦， 仲可以用喺医学嘅用途上边添啊！ 系啊，睇下佢面色啊，有冇啲咩特殊变化？你戴口罩又唔得啊， 戴帽又唔得啊，咁咯， 系啊，上啲堂背到啊 ，Frankie 你识唔识啊？ 车龄前啊，车龄前 佢就算唔识啊， 露底 解释啊！咁我哋今日由咩切入呢？由咩开始呢？ 我哋今日玩游戏 啊！ 好啊， 开 始啊！ 你惊唔惊个 AI 估到你八十岁啊？ 我头先玩过，你几开心？所以其实我唔系好明嘅，就系呢一个咁样嘅 AI 嘅话咧，可以应用喺乜嘢嘅地方？同埋其实你哋系用啲乜嘢嚟去谂紧？我一定要设计一个咁样嘅 app 咧，咁样嘅咧。 嗯，其实即当然头先讲嗰啲就好玩嘅嘢啦。咁但系我哋都成日同即系。大眾啊，或者學生都講嘅，即係你整呢一個 app 或者整呢個科技咧，都要幫到人先得。 冇錯啦，即係 唔 係 貪得意，唔 係 貪玩， 冇用。 係啦，咁究竟係音樂上面啊、嘢食定係會有咩用途咧？咁頭先講嗰人面識別咧，其實咧佢係一個 app 咧，係幫助視像人士。 視像人士係睇唔到嘢嘅朋友們， 或者係 視力有問題。 視力有問題 係啦，咁可能有啲唔係完全睇唔到嘅，咁但係佢啲視力有問題，可能有時佢會去辨認一啲錢嗰陣時啊，或者一啲圖。图像或者人，即系佢例如话啊，佢见唔到个人，咁佢想睇下啊，其实会唔会可以用呢个 app 可以帮到佢啊，睇下嗰个人其实个情绪系点样啊，年龄系点样啊，咁所以其实有好多功能嘅呢个 app 嗱，我谂相信佢就系有好多嘅后生仔嘅话，都会觉得就喂，其实好型啊，话俾人听帮我做 AI 或者做咩嘢系嘛？咁其实我都想问一问嘅就系话，其实系条路系点样行嘅咧？即系其实如果系嘅话，我应该要点样先可以成为 Frankie 咧？ 系啊， 下一个 Frankie， 下一 个 Frankie。 系啊，唔细个做代课老师，我老师 系啦， 好开心啊！做代课， 欺凌佢哦， 更加容易欺凌 佢， 更加想欺凌佢。 系呢个咧，其实我觉得今日讲都几好，因为即系啦，知道有好多今日即放榜嘅同学仔啦。咁其实 拣科都好 啦。其实有好多人都有个迷思嘅，就系话，做呢啲科技嘢。是不是一定要編程好叻？ 係啊，係啊， 係啦，即係好多人問我呢個問題。咁我都可以同大家講，其實咧，一定唔係嘅，係啦，一定唔係嘅。咁 師母話佢唔識嘅， 係啦。咁 programming 嘅嘢啊 ，programming 嘅嘢咁樣，因為即其實呢個只係其中一個，即係大家會成日講話啊，需要啲咩啦。咁但係我自己個人嚟講，我覺得好奇心係緊要嘅。 哦， 好似 Sarah 咁樣，你好有好奇心，其實好緊要。即係點樣去哦？你見到新科技，你會唔會想試咧？想玩咧？咁呢一個心態更加緊要啦。 即係反而學歷唔緊要啊？ 咁又 又唔可以咁講， 係相關，唔係讀書一定係緊要嘅。咁但係咧，相關嘅嘢其實係會點樣會比較接近一啲，想入到呢一啲行到呢條路咧 嚇。好，咁我如果例如話頭先一開始介紹，我就教育嗰邊啦。咁教同科技其實咧，我自己嘅路係好特別少少嘅，係啦。我大學咧，我係讀商科啦。 嚇， 完全唔係嗰回事喎。係 我大學讀商科，咁好少接觸嘅，真係好少接觸 IT 嘅。咁然後第一份工咧，我係做老師嘅。 点啊？ 但系教边 啊？小学教嘅，教 中文同常識， 實俾學生，實俾學生嚇。 係啊， 係啊，咁好誒，跟住之後就 好迂迴喎、啊， 其實好迂迴。係 咯，咁你點樣知道你就可以做到呢啲嘢？ 跟住之後又轉咗一啲工啦，咁其實就會開始就係同一啲中學啊，甚至係關於啲科技嘅嘢啦。 你咪一路都覺得自己唔啱嘅，會唔會啊？即係喺你個係啦，本身個路途上面嘅時候 冇諗過。唔係 planning，、哦、即唔係一個計劃入邊，係、 嗯、 啦。所以其實話，如果去到揀科，其實所以我自己嘅經驗嚟講就係、是，其實而家揀咩科咧，真係影 冇乜所謂， 重要嘅。 系咯，上課無端端入咗微， 同埋教中文，跟住教中文， 系啊，OK。嗱，咁其實即係如果係咁講法，嗰陣真係冇乜所謂，係嘛？咁但係你又要點樣，你先至可以就係將呢條扭啦，又轉到入嚟咧？ 係啊，好奇心之外，係 啊，仲有啲咩咧？ 嗯，我覺得係其實要清楚自己想要啲乜嘢，好圓啊！我知道呢樣嘢好圓，但係個意思係其實係我都成日同人哋講就係話，例如你覺得自己其實如果你中意一個範疇嘅，咁其實你應該試多啲嗰啲機會，即係機會就參加多啲活動啊，因為 識多啲人， 係啦，你參加咗。你唔適合，其實係好好嘅，唔適合，因為你鏟咗一個你唔中意嘅嘢， 哦， 就唔需要再諗佢啦， 唔需要再諗佢，因為有啲人就係我諗好多，咁我然後就我淨係諗，咁我唔 花多眼亂，就唔知邊個 啱啊啱啊，咁所以其實係試多啲，咁我慢慢試多咗啦，發現我中意教育嘅，係啦，咁然後發覺其實教育同科技好息息相關嘅，可以有好多嘢做到嘅，咁又發掘下嗰、那個，即係我都會做多啲 research 嘅，係啦，要做只要去揾多少少資料，咁就慢慢就會入咗呢個行業咁。 我覺得最緊要主動啲，自己揾多啲資料，自己試多啲， 係 啦，就坐喺度係冇用嘅，係咪？諗都係冇用嘅。 嗯，好啦，咁當然我哋都要上堂啦。咁我哋即係上次嘅話，你講緊即係人面識別啦。咁如果真係作為譬如啊番茄嘅話，我其實我好中意睇嗰啲 IT 人咁用嗰啲咩 app。咁其實實際上 睇到你 係啊，好彩有好多我都有。 你即係你都有機會做 IT 人， 因為購物嗰啲啊，三個英文字母嗰啲你冇咩？可以組分係啦。咁但係其實如果係嘅話，有啲乜嘢嘅我哋可能平時嘅嘢嘅話，都係應用咗 AI 嘅，或者Frankie 都可以介紹一下。 好，咁一陣當然我會介紹一個 app 啦，大家可以去玩啦。咁我都可以講少生活上嘅例子， 冇錯， 係有趣啲啦，即係點樣運用到 AI 啦。咁唔知近排咧，大家睇 YouTube 咧，有冇聽一啲歌手啦？咁係佢去唱一啲咧，本身佢冇唱過嘅 AI 歌手 ，AI 歌手係啦。咁其實如果去好 technical 咁樣講，其實呢個係用咗一個叫演唱合成嘅技術嚟嘅， 演唱合成技術。 咁簡單 上 喎，係啊，你可以抄低先啊。呢個博士會教翻 你唔使咁嘅演唱合成技術，咁係用咗呢個嘢。 係啦，咁呢個其實係深層啲嘅技術啦。簡單嚟講就係話通常即係可能你哋有聽過語音識別啦，一啲比較基本上嘅嘢。咁但係呢一個技術咧，就會去再分析多少少，例如話每個歌手佢嘅音、佢嘅音頻啦，或者佢唱歌個 style， 即係佢會分析咗好多，然後將佢呢一個嘅 style 咧放落去其他歌嗰度。 係 咁，我都可以舉啲例子嘅，例如話我自己好中意一位已故嘅歌手啦，張國榮。系啦，咁我都有听一啲 YouTube 上面咧，就佢嘅声音去唱而家啲流行嘅歌曲，系啦。咁当然系咪100%你会 feel 到哇系最似咁一定唔系嘅，系啦， 先会扁嘴， 系啦，即系都争少个 相似度系争少少， 都争少少嘅。咁但系我觉得对于有啲人嚟讲，其实一个怀缅啊，或者系一个好多人嚟讲，原来即系可以有咁样嘅技术去听翻一啲歌手嘅声音咧。咁我觉得我自己最听歌啦，咁所以我觉得都系一个几好嘅突破。 Frank 又想问咧，如果延伸落去咧，嗱好多歌手我哋好怀缅啦，因为佢哋可能已经离开咗我哋啦。咁落嚟，如果我哋将所有我哋好怀缅嘅歌手，哇数唔尽啦，系咪先？咁不停咁当佢出新歌又得唔得嘅咧？即系呢种嘅技术。 哦，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譬如将来仲有阿妹姐啊、邓丽君啊、Beyond 啊，咁再出新歌，其实系咪可以用呢一种咁嘅 AI 技术变成一个未来？ 即系出新歌，但系用佢把声嚟唱， 得唔得嘅咧？会唔会嘅？ 可以，但系如果即系暂时我会讲即系话个技术未去到最成熟啦，因为你会听到有啲即 格格不入嘅，仲有少少係啦。咁但係其實係可以做到嘅，技術層面上做到嘅呢樣嘢嘅話。 但係如果係話要牽涉到嘅就係另外嗰啲版權嘅問題啦， 當然 係咪啊？用咗佢把聲， 我反而關心一個問題，好似我呢一啲一代走音歌王咧，可唔可以即係幫我 tune 翻正？ 得唔得嘅咧？得唔得嘅咧？即係有啲五音不全嗰啲， 有 其實有 auto tune 嘅， 係啊，有 auto tune 有。 我自己其實都有玩嗰啲嘅，係啦。咁有時我 即係你本身都需要。 佢把声唔系咁噶，佢今日 auto tune 噶， 已经 tune 咗啦， 系啊系啊系啊 ，tune 咗噶啦已经，系啊， 有嘅 有嘅，其实系啦，咁嗰、那個如果你話 AI 相關技術，我就冇話涉獵過。咁、但係時坊間上啦，因為有時例如話啲聲可能高咗啊、或者係唔夠聲啊， 或者走個音啊， 係啦。咁其實好多都可以做到呢一種技術。 除咗攞咗把聲去唱歌之外咧，居民咧而家有啲嘅騙案咧，攞咗人嘅聲音咧去呃人喎，係咪啊？即係呢啲咁樣嘅，譬如如果我同你講完電話之後，我套咗你嘅聲音，跟住用你把聲音擺到你 AI 裏邊去打俾另外啲人呃人錢，其實呢樣嘢係都會已經發生緊㗎啦，其實 係。系啦，呢、這個其實如果大家可能有聽過一啲外國嘅例子啦，啲政治人物啦，係啦，咁佢就有啲聲音即係仿效咗咁樣，咁原來有啲人睇咗兩段聲段係分唔出嘅， 哇， 係分即係呢個比起唱歌更加難分得出，係因為咧唱歌你有抑揚頓挫，你多啲可能會睇多啲嗰、那個即係個音韻啊等等，咁但係如果講嘢嘅，其實嗰個模仿性係好高，咁所以好容易中，所以呢、這個其實都有少少即係我哋唔同嘅科技公司。都會去強調就係用呢啲技術咧，我哋都好強調就係 AI 嘅一啲要遵守嘅原理或者 principle， 即係點樣用得好咧，用喺一個好嘅地方。 但我哋冇得拆解嘅咯喎，如果你講到佢相似度咁高，即係普通人好容易中嘅咯喎，即係無端端有人馬小強打嚟，喂入住啲錢入呢個户口啦，我係馬小強，咁我會信噶嘛，係咪？ 即係你會借錢俾佢嘅？ 我唔會， 佢唔會嘅， 佢一定唔會， 任何人打俾佢借錢都唔會，佢唔會中嘅。 大家 佢好安全嘅， 我想帮大家问下，咁我哋点可以免堕于呢个吓，即系陷阱咧？咁啊，小师妹吓，点算？ 其实好难嘅， 真系好难喎。 系啊，真系好难。 咁落嚟 AI 咪可以系一个好危险嘅工具咯。 其 实 系噶，所以我哋成日都话，我哋无论系政府啦，或者一啲科技公司啦，无论系研发或者监管方面，都要好小心咯。其实就算可能有一日听咗个电话，我根本就唔知系咪嘅，咁你咪就系要用自己嘅方法去求证咯。呢啲方式， 明白晒。 但系我觉得你还原翻一把声嘅话咧，我最近睇咗个例子嘅话，系好令人觉得感动嘅，就系有一位嘅大律师。佢就係因為喉嚨嗰度有問題，所以咧就係佢冇個聲帶，但係佢就應用嘅就係佢以前上庭嘅嗰啲錄音，跟住就還原翻佢嗰把聲，跟住咧就係可以嘅，就係佢而家諗緊，我可唔可以用咁樣嘅方法嘅話咧，就申請我第時嘅話都可以喺法庭嗰度幫人哋辯護咯。 係 啊，就係、是、用咗 AI 嚇，就係、是、用咗 AI 攞翻佢嗰把聲。 係啊，佢幫到好多本身可能生活不便啊嘅人咧，好緊要。係 啊，所以我覺得其實真係一件好事嚟嘅，不過。都是一个双人道了，你看看他将他怎样用，是不是应用在好事上面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帮到很多人。但如果你说真的要用用在坏事上面的话，这个东西我们真的阻止不到，所以自己就要有些智慧了，是不是就要醒目一点。 好，待会回来我们继续回 AIBB 吧。 世父相衬，性格内向，静迈向世俗标准的俗人，见客户贵宾，更多都冇识装客套的口吻。是我没法擘大眼来做戏，是我们都闭着眼凝聚空气，让外套那乐器，让太阳送在开会房跳起。这一刻准我疯癫吧，敲熄灯，功课保准我思维吧，成长的规矩都不再牵挂。 笑起，是我们都闭着眼睛拒空气，最爱吐来乐气，连太日送再开会否脱皮，这一刻怎么疯癫吧，考试卷功课簿怎么撕毁吧，成长的规矩都不再牵挂，内心的拘谨请释放好吗，这一刻怎么天真吧，讨厌的纠结的准我趴低吧，把东西风景都不再可怕，内心的烟花早于这一秒经验，只开咗几星期，望见壁报版几百张 PPT 打出嚟，我真真飞。会议中热者请各位飞翻青春期，玩卡拉 OK 想起也兴奋。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今届有四个考生考获七科五星星，成为状元。其中三个人的数学延伸部分亦都考到五星星，属于超级状元。圣保罗男女中学有一男一女超级状元，分别是蓝仲宏和古冰心。古冰心对成绩感到惊喜，他计划留在香港选修医科，认为是帮助他人最直接的方法。蓝仲宏就说将会到英国剑桥大学修读自然科学，去到外国升学是希望认识更多不同的人，学习系统等，希望成为科学家。德望学校女状元郑以晴在考试前一星期确诊新冠病毒，直到考试前一天才转为阴性。她已经收到海外大学的有条件取录，但是仍然在考虑留港升学抑或到外国读书。黄隐书院罗泽嘉是今届另一个超级状元，她计划留在本地升学，会选读中大医科。考评局秘书长魏向东话：今年文凭试考获大学一般最低收生要求的考生有大约42%，同去年差不多。认为今年考生的成绩略较去年好，各主科的成绩略有进步。魏向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话：考生数目下跌是结构性问题，考评局财政有好大压力，会透过开源节流和通过科技等提高效率，但是不会通过加价以取得平衡。对于有自称阅卷员的人将评卷参考封面上载到小红书，考评局已经报警。魏向东说局方有向阅卷员讲明保密的重要性，出年亦都会加强对阅卷员的教育和指引。香港书展今日起一连七日在湾仔会展举行，有排头位的市民在书展开始的时候跑入去会场。他说凌晨已经在场外等候，为了支持欣赏的作家会买签名小说，预计会消费1000多元。亦都有市民说朝早7:00来到排队，目标是买同健康饮食有关的书籍，预计花费大约1000元。他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带同行李箱排队，他又说复常之后不少入场人士没有戴口罩，他会尽量同人群保持距离。今年书展成人票价30元，小童票价10元。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中柬建交65周年同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互赞贺电。习近平话高度重视中柬关系发展，愿意同西哈莫尼一起努力，推动中柬友谊结出更多硕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西哈莫尼就话，柬方愿意同中方携手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同两国人民，促进地区以至世界嘅和平、稳定同埋繁荣。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同柬埔寨首相洪森互致贺电。李强话愿意同洪森一齐指导两国各部门、各地方通力合作，推动中柬全面战略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洪森就话，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759点，跌257点，总成交金额51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9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16点，跌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26，跌2.5；恒生中国企业64.98，跌9.4；腾讯控股327.8，跌8.6；阿里巴巴88.5，跌2；南方恒生科技3.976，跌7.4；美团125.8，跌3.3；友邦保险78.2，跌1.45；京东集团139.6，跌3.9；比亚迪股份263.2，跌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日元139.24，瑞士法郎0.858，加元1.318，人民币7.209，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日经平均指数报32737点，升243点。港金报18410蚊，升1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6.02美元，卖出1976.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啦，不过一带咧就系车多少少嘅啫，经过小心。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咁有交通意外啦，一带比较车多。喺港岛区，中环嘅文宝街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二号码头对出，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影响到江乐道中天桥啦，去翻湾仔方向慢线咧就比较车多。文宝街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到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接近果栏。咁另外，由于受路陷影响，红磡嘅民乐街近住文裕街而家慢线封闭噶。红磡嘅民乐街近住文裕街慢线封闭。咁另外，慈云山嘅惠华街有爆水管，惠华街去翻慈正村方向，近住慈云山中心对出都系全线封闭，车辆不能够由云华街转入去惠华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将军路、城门隧道、愉景新城、落斜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我将你讲嘅前两条写落去先，第三条你几时谂到嘅，几时补上去？只要打埋指模，法律上系生效嘅。 你使唔使再考虑下？你会唔会太冲动啊？ 我相信你唔会害我。 你真系犀利。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经已实施，由2023年8月1号起，所有物管公司和负责监督管理的物管人员都必须按法例规定持牌，才可以继续提供物管服务。快点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 pmsa.org.hk 查阅登记册，看看你物业聘用的物管公司拿了牌未，迎接物管新一页，监管有道更专业。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好，继续上堂。今日咧有啊 Ivy 小师妹啦，同埋有啊 Frankie 啊 Frank 噶吓，咁我哋番茄同我哋做代课老师嘅。好，咁头先咧讲咗一啲关于呢个 AI 方面嘅嘢啦。咁头先我哋喺播新闻时候玩咗一个 apps 嘅，或者阿番茄可以讲下呢个 app。头先我哋约都提过嗬。 好啊，好啊，咁头先我哋就 off 咗之后就玩咗啦。咁其实咧呢个就系叫做 Seeing AI 嘅个 app。 Seeing AI， SEEING， 系啦系啦， 看见 看见系啦。咦，其实呢个名都好有意思嘅。点解会叫呢个名咧？其实呢个 app 咧就系 for 一啲视障人士嘅。 哦， 系啦。咁就入边有好多功能啦。 包括咧？ 包括有例如话佢可以去 scan 一啲图像啦，系啦，可以 scan 一啲例如话印钞上面，例如啊佢系咪$100定$500咁样？因为对视障人士嚟讲，当然佢哋有啲工具帮到手，咁、但系如果有个可能有个科技嘅嘢可以帮佢哋 scan 到，就会准确。 阿 Frank 嗱，其实如果你讲到呢个钞票咧，除咗视障人士之外咧，正常我哋譬如睇到嘢嘅人咧，我觉得有一样嘢好紧要，就话收张银纸，感觉好似有啲假假地，又唔知佢系咪真定假，佢可唔可以用 AI 嘅技术辨识到佢系真钱定假钱噶？因为有啲嗰个印工咧系。居民好逼真，有一排啲人唔肯收$1,000就係因為咁樣，咪驚假噶。 係，以我所知，而家暫時就未分到真假嘅，係、因為佢就其實佢就會香港紙就未 support 啦，咁但係其他印即係可能其他印鈔大部分都會 support， 咁但係就真假，我相信就要再即係再強啲嘅技術， 明白？ 好、 OK 嗱，咁其實先我都講過啦，可以辨識到年紀啦，係咪？但係另外頭先有冇試到嗰個咩情緒啊？開心唔開心有冇試？ 有啊， 都有試過。 嗱， 先我哋 影知啊， 係啦， 係啊，因為其實 開翻出嚟睇， 不如我哋都介紹一下頭先我哋玩咗啲乜嘢嘅 app 啊，好唔好啊？ 好啊， 嗰個係 from 都係由呢個 CNAI 裡面其中嘅一個嚟嘅。其实揾嚟做咩咧？我想问。 哎呀，好得意啊！影下啦。哎呀，你几多岁啊？ 咁其实我哋头先做啲咩嘢咧？我哋都系咁用口述啊解释一下啦。咁头先我哋见到嘅咧就系阿番茄咧就攞住佢嗰个平板啦，帮我哋影咗张相，跟住咧就会即刻咧佢就话俾你听嘅就系呢一个人相中人啊，究竟佢系几多岁嘅？ 同埋有讲埋心情嘅。 系啦， 系啊， 系咪？系咪？ 你有冇讲到俾我哋听啊？但系头先 有啊， 你而家讲啊，你而家讲 啊，系啊 ，Michael 嗰一个系， 系啦，咁佢会有三样嘢显示嘅，咁第一个就系个年纪啦，其实佢会自动去分辨埋你咩性别嘅，系男定女啦，咁然后就系你嘅头， 系 分辨度， 咁佢话 Michael 系男定女啊？ 男嚟嘅， 因为佢个头发好靓，佢打条辫啊嘛，可能佢以为佢系咪啊？佢系女仔喎， 系啦， 我睇下佢咁得唔得？ 继续讲，继续讲，继续。 心情系点啊？ 跟住就系头发都有嘅，头发嘅颜色啦，咁同埋心情系啦。咁头先就 show 咗咧，就系 looking happy， 就好开心嘅。 嗱，佢讲得保守 ，looking 啫， 系啦， 次好開心， 因為睇你嘅樣噶嘛，淨係係啦，咁唔知咦係咪真係咁？ 我哋咧，我哋咧， 佢估 Michael 係五十四歲 嘅。 嗱 ，Danny 咧就我講埋年齡啦，好唔好？ 講埋 係啊，係啦，就四廿六。 試下。 就顯示四十幾歲嘅，咁就 顯示就 係啦，咁就然後，佢有講埋咧，其實戴埋眼鏡嘅， 戴埋眼鏡係喎， 講埋噶 ，read 到嘅會戴埋眼鏡，咁同埋 looking surprise。 嗯，因為佢頭先做咗個樣係， 咦，係啦，會有唔同嘅，係啦，即係唔係個個都係 looking happy 啊咁樣嘅，係啦，就會 其實即係佢根據嗰啲五官嘅情緒去寫咯， 係啦係啦，入面變色， 呢個就入面變色咯， 係啊， 係揾入面變色嘅記憶，係我記得啦，係啊，上一堂 好啦，咁啊 Sarah 啦 ，Sarah， 哇，跟住咧就係 你講我， 你講， 佢好開心， 講 好開心嘅就係卅幾歲啦，咁就。咁咧都係 準確， 好準確，好準確，差唔多啦，中咗，中咗。 佢話我咩啊？ 跟住就都要頭髮顏色，同埋都係戴眼鏡嘅， 係 啦。因為頭先有人已經覆就係唔係戴眼鏡啦，咁佢就唔會有呢一個嘅即係呢個嘅顯示啦。係，咁就係looking happy 嘅，就好開心。係，係啦。 我而家望一望好似思琪姐。 我覺得如果有功能咧，呢個係唔係渣男啊定渣女會好啲？ 我咪話想分模型咯， 我覺得呢樣嘢分唔到。好啦，因为你行径上嘅点分你啊？ 系行径真系 好难。做咩啫你？ 我唔系，我同老师讨论下啫。 即系我讲紧话，而家嘅 AI 嘅嘢嘅话，都未有呢种 问题。 系啦，我嗰阵时我话我 系 想有咁嘅 AI model 噶嘛。 需要好多嘢啊，其实。 我哋未行径嘅 话，得唔得咧？阿 Frank， 其实嗱，即系你预测一个人，从佢嘅样就已经预测到佢会做好事坏事，或者一个爱情专唔专一啊等等。 唔可以，唔可以。 其实咧，冇话。唔得嘅，系啦， 你 fit 啲咩 information 俾佢咧？ 系啦，因为其实呢一个咧，当然具体有冇一个 apps 我真系唔知道。咁但系咧，其实 AI 咧，其中一个好特色啦，即系大家应该之前上堂都有学过机器学习，或者系要学，即系佢哋要学，不断学唔同新嘅资讯噶嘛。其实呢个可以举一个例子，例如话而家大家应该成日会接触到嘅一啲嘢，例如 Spotify 听音乐，或者睇 Netflix 嘅戏，大家会唔会发觉，咦？有时点解你拣拣下咧，嚟嚟去去都会 嚟？啲俾你， 系啦，好衰。 你中意睇呢类啊嘛，佢仲会写埋95% 啱你噶啦，咁样啦。 Exactly， 系啦，就会讲几多 percent 次。咁其实背后咧就系一个机器学习同埋大数据，系啦，就系佢不断去。如果你俾得多资讯咧，咁佢就可以帮你分析你另外一个选择系乜嘢。咁所以如果去切入翻头先个例子啦，例如分析一个人，其实可能佢咩性格咁样。如果你可能俾一个系统或者机器，你比较足够多资讯，例如佢平时做啲乜嘢，佢翻咩工，佢嘅可能佢认识啲咩朋友，如果够足够资讯咧，其实系有机会可以。 老师，我有资讯，例如咧，头先阿 Sarah 讲嗰啲渣男咧，就将佢以前拍过拖几多次，可能第一个咧就五个月就飞咗啦，咁样即系入晒之后，咁咪知道佢拍拖嘅 pattern 咯。即系话佢对爱情可能哇，原来佢咧五年啦换咗12个，咁啊即系可唔可以预测到佢将来佢对爱情都唔系好专一，可唔可以咁样？ 只可以预测到就系佢以往，系啦，佢以往可能有几个例子就发现，原来佢拣开都系呢一啲嘅，系啦系啦。咁但系如果未来咧嘅 prediction 就。即係當然係 有，唔 係我即係想講嘅就係呢一樣嘢，我有少少似睇相啊。 係啊， 其實佢都係一啲咩嚟嘅啫嘛，大數據嚟嘅啫嘛，係嘛？所謂叫統計學，係嘛？佢統計學嚟嘅啫嘛，大約上有呢條咁樣嘅線嘅人，院長嘅佢哋就好聰明嘅，係咪？嗱，我覺得係可以。 AI 可唔可以做到 prediction 咧？你個提示即係預測咧？ 其實 prediction 好多地方都做到㗎，已經做到咁。 predict 乜嘢佢哋可以？ 例如 天氣， 財運， 財運就難啲啦，因為始終係最好。是即不是太多因素影响的东 西。例如呢 例如。 天气一定不行如 天气是天气难一点。例如一些企业。 股市。学业成绩。 学业成绩行不 行学业成绩得的。 哦。 不是 以往考试你又。考试他懂不懂答题目。 是但是可以看看就是例如。 解错题目他又。 但他的因素影响比较少。例如你财运可能你咁啱六合彩中了奖。咁你就 佢 predict 唔到， 或者係你突然間轉咗工，但係可能又係好多外圍因素影響咯。嗱，咁當然如果會多啲，例如話 prediction 實用嘅例子就企業多少少啦，即係可能例如話嚟緊可能有冇一啲產品嘅趨勢啊，係啦，消費者其實。 會做好多問卷噶嘛，即係而家成日聽。咁其實呢一啲就已經唔係人手噶啦，即係好多數據上嘅嘢，去知道哦，其實未來大家中意啲乜嘢咧，係啦，會揀啲咩產品咧？ 又或者譬如啲樓市又得唔得咧？譬如未來嚇下半年嘅樓市走勢升啊跌啊跌嗰啲，可唔可以都？真係 predict 到嘅咧，如果 AI 你估 都唔使啦，呢啲係咪嗰啲唔知 嘅？咩專家 係咪？專家係啦，專家 會講曬咁嗰啲係咪？佢哋都已經可以做到，係啦。好啦，咁除咗呢啲之外嘅話，我哋仲有冇一啲咩係 AI？ 我哋係已經應用咗喺日常生活裡面嘅話，你可以同我哋介紹多啲嘅。 好，咁我覺得咧，呢個都我近排睇到一個例子，就係關煮嘢食肆嘅，係啦，好勁就係煮嘢食肆。咁我即係唔知大家啦，聽眾會唔會覺得咧？咦，其實平時煮嘢食最常遇到就係我唔即系例如话我冇一个食谱， 冇错 系啦，咁我要整嘢食，咁 买咩 咧？几多份量啊？买乜嘢咧？或者 系 点煮？或者本身真系我完全冇任何熟悉嘅对住嘢食，咁点样做咧？ 呢个欣欣啱啊！佢成日都暗黑料理， 师妹都啱啦。 佢话想转有一个咁样嘅 model 噶嘛？系啊，真系系啊，冇错。佢帮到佢，原来有啦已经。 其实我自己咧，即系睇有啲例，有啲机构嘅例子咧，就系佢哋做嗰个AI 实用系点样嘅咧，就系。佢有一個圖像辨識啦，一開頭咁佢去辨識咗你嘅雪櫃入邊有啲咩食物，然後咧根據你係啦，根據你雪櫃有啲咩食物，然後俾一個推薦嘅菜譜， 不如你今日煮呢個啦咁樣， 幾好啊，又唔使嘥咗裡面啲嘢， 係啦，就係平時， 係咪就係你嗰陣時候？ 但 係 我全部都係杞子啊、淮山啊、 人心 藥材， 或者前面嘅月餅， 咪咯，粽都有兩隻。 会唔会煮唔到啊？ 即系个总拆肉，攞翻啲鸡出嚟。 AI 都出现啦 ，AI 出现啦，error 搞唔掂，搞唔掂。 你系需要有一个咁嘅智能雪柜啊？需唔需要啊？ 唔使 啊， 唔使。 咁你系点样用应用啊？ 其实就系基本上就系例如当然你嗰个雪柜你唔可以，即系如果你得一样食品咁，佢就好难啦，即系得辣椒咁样，咁佢整唔到个 清蒸辣椒， 辣椒啲辣椒啊，炒辣椒啊咁样。咁但系如果可能即系。正常你雪櫃入面有一啲唔同嘅菜啊，唔同肉或者一啲甜品咧，係拗爆頭。喂，其實可以做到啲乜嘢？ 點樣擺埋一齊咯？ 係啦，或者係你懶得出去。咁如果你用呢個 apps 咧，即係 呢個打風好啊， 打風 係啊係喎，係 啦，方便出嚟嗰時 啦。係啊，其實不嬲都唔使噶啦，唔知點解要你總係要做啲咁嘅嘢，你先覺得似打風嘅。 但係咧嗱 ，friend 呢個咧就有先天性，你需要啲食物喺個雪櫃啦。我可唔可以咁咧？譬如我有時見到人哋咧煮一碟餸出嚟，譬如舉例啊。菠萝咕噜肉咁样啊，咁我咪俾一张咁嘅相佢，然之后佢就打晒嗰啲材料或者烹方法嘅咧，拆解到嘅咧。 菜其实咧，我冇听过有一个咁样软件，但系其实实际执行就唔难嘅，其实 系嘛， 系咯， 唔难 嘅图像，你图像辨识啊，其实好容易做到呢样嘢 嘅。但系如果系咁样嘅话，会唔会将一件真系好简单嘅事复杂化？ 就咁就咁搵， 即系等于咕噜肉啊， 你影住碗饭系啦，影住碗饭，然后话你落几多米啊水啊？喂，大佬，你几多人食我又唔知，你食几多碗我又唔知。 将嗰啲好简单嘅嘢将佢复杂，去玩嘅 AI。 其实呢个 你会唔会咁样？ 考下佢得唔得？差零 就呢个咧，就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概念咧，就系咧，其实我哋想尽量将啲嘢简单化，即系有呢啲科技，其实我哋唔系想话啊复杂咗啊嘛。咁所以点样可以系方便咗人？即系如果例如话我哋呢啲技术，其实系哇。是用完之後可能好複雜，例如話可能大家用嗰時候要好多掣撳嘅，或者因為頭先我哋呢個 app 其實好簡單嘅， 你影相一影就得啦， 係你識影相就得噶啦，基本上咁呢啲就係方便大家用，同埋就係呢樣嘢幫到嘛，咁呢個就係都係我睇唔同無論係而家有嘅嘢咧，或者一啲學生，例如佢哋諗一啲 AI 嘅 idea 咧，其實如果好嗰啲咧，都係點樣將樣嘢簡單化。 我諗到嗱，譬如話呢啲可以真係做 AI 醫生嘅，影住你隻眼，哇！我隻眼好似好澀。即刻攞呢個嚟影隻眼，哦！你原來有乜乜物物喎，咁樣樣會唔會有機會？伸條脷出嚟，一影你條脷就知道，哇！你嘅脷胎好厚喎，咁感覺 係啊，視像診症呢啲咁嘅嘢， 其實有 啊，有啊，係啊， 搖佢啊，視像嗰啲， 但係有啲地方我唔係好方便俾佢影， 我攞你自己影咯， 我啲內臟。 我贊成你講呢一樣嘢，其實有時有啲好隱蔽嘅地方，唔係好想去見醫生，我影住。 影完先， 喂，真係啊！你又冇意思去藥房誒？唔該，乜嘢啊，阿叔？ 可唔可以諗一諗咧？其實 我都冇咁尷尬。 呢個可以寫埋你嘅 comment 嘅，係啦，即係如果有，係啦係啦， 真係喎，唔係講笑喎，你影張相就得，但係你係有自創嘅， 仲好多添， 即刻 send 啲相俾你咁樣係嘛？真係喎，係啊， 我覺得應該要 為自己醫嘛， 係啊，應該要講俾多啲，即係俾大家知道咯，或者俾機構， 你有自創越多嘅話， 即係俾機構知道 AI 醫生，係 AI 醫生 周圍話俾人 聽，真係掂，我覺得好啦。如果是的話，我都想問一問，而家個趨勢的話，或者係有冇一啲我哋係唔知道，或者而家都係做緊嘅一啲，譬如可能 AI 嘅一啲程式啊，或者係一啲 App 啊，或者係點樣啊？ 將來發展嘅 有冇啲咩？嗯， 好。咁其實有一啲我講一啲大眾可以用到 的，好 的， 即係始終大家都想試下玩啦，咁樣。咁其實係而家啦，即係例如我呢個都可以介紹一下，例如我哋 Microsoft 嗰邊啦，咁我哋有一個叫 Microsoft Designer 嘅，係啦。咁呢一個咧，其實就係簡單咧，就係叫做圖像生成。咁但係大家唔好走住，係啦，我知道係好似好難咁樣，咁但係簡單而就係咧，例如我想整一個可能post 咁樣啦，一個 social media， 我想出一張相，咁但係咧，我想可能例如話，我想有隻我就打一個指令，就可能話有一隻狗攤喺個海灘嗰度飲緊可樂，咁樣就好搞笑。即係好搞笑咁樣嘅一個例子啦，咁然後呢一個嘅 apps 啦，咁就係可以將生成到呢一個圖像出嚟， 哦， 係啦， 係畫出嚟定真係有一隻狗仔飲緊汽水啊？ 有隻狗仔飲緊汽水， 真係一隻狗仔飲緊汽水，哦，就 即 係 佢 嘅 意思係相啊， 定 係 animation 一個相。 一個相 係啦係啦，咁呢個對於有啲例如中意玩設計嘅朋友仔啊，或者係其實可能平時就算想玩下，或者係因為可能覺得 AI 好遙不可及啊，想試下究竟係點樣？咁其實呢一個咧圖像生成都係我哋即大家可能成日講 GPT 呢啲咧，我哋其中一個趨勢，其中一個用到嘅技術咁樣咯。咁大家就可以去即玩到試下咁樣咯。 咁啲 designer 冇嘢做噶咯， 唔係 咁講個生成 嗰個啊嘛， 佢諗。諗完噏 係啊，其實要因為都係一啲簡單嘅圖案啦。當然，如果要整到好複雜啊，呢一啲都要本身可能一啲 designer 佢有嘅技術，或者係一啲其實坊間都好多呢啲軟件嘅。咁同埋都要問啱問題好緊要。 係啊，呢個真係關鍵，即係等於 hashtag 啫嘛，係咪啊？係咯，我係成日都唔識嘅，就算我揾嘢，我都需要打啱嘢，佢先至會俾到一啲即係佢搜索嘅一啲結果俾你噶嘛。 係啊， 呢一個係一個好，我覺得係會比較難搞啲嘅問題。 呢個所以就係一個趨勢，我哋都成日同大家講啦，即係有呢個技術，唔係話你可以。即係你唔係完全唔使做任何嘢，而係更加要知道邊啲位置你要去再打多啲功夫，即係可能問啲咩問題，你要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咁你先可以攞到你想要嘅嘢噶嘛，係咪先？ 好，所以我就有呢個 BB 班，等大家學多啲，知多啲嚇。OK， 正啊！ 多謝 曬花嘢，多謝小師妹。 估计到的天宇来欣赏与谁倾注，如猫闪躲失缩一处，也是事在低声细语，找间小店有唱片跟书，谁刚巧遇路旁正靠大树，让我昨日心思有海有风有沙，让我跟你所爱天有所爱有知己，让我去倾诉开心失意，我有高有低有我跟你，每刻有诗意有惊喜，如这个多变的世纪，只要敢爱得起，统统不加诸对比，成千个方法收容自己，抛开所有喜与悲，眼感觉景致太好，太美。从都市高空俯瞰，如孤单有种牵引，寻找新鲜感的兴奋，一息间。 失意，我有高有低，有我跟你， 上黑有笑，有惊喜。 这个多变的世纪，只要敢为得起，统统不加诸对比，成千个方法修养自己，抛开所有喜与悲，来亲眼感觉竟是太好。趁天一光了，任性一点，提醒这刻的你我像眼金子。圆满这真挚的诗，有春有秋，有欢笑有伤悲，这瞬间至少有我跟你，全把每刻记忆串起，知觉仿似相机，才匆匆光阴怎说起，太得意转眼一世纪，不再分隔此与彼，如懂去拥抱这刹那，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什么钱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扎线扎线， 假笑我， 哎，你好啊， 你今日喊真麦鸡名哦， 就是盲强， 要嘅盲强， 哎呀， 阿权就见啦咧，我矛盾又听桌子嚣永嘢，就系喊咗盲强， 系啊， 矛盾呢点名喎，系喎， 冇见阿群姐之后啊。严 讲，系啦，好啦，咁其实今日咧要同大家要讲嘅呢一样嘢咧， 你等阵， 大家都 系，你系咪叫波波啊？ 叫波波嘛，系啊， 嗰条甩骨波波定娃娃好，你等我有自己决定啦。 O、okay, K 好， 都系嗰啲啦，系咪叠字嗰啲名咧，即系芝芝啊、琪琪啊、晶晶啊嗰啲， 姑婆啊、姑婆啊、 芝芝 啊。 好啦， 好女 嘅，要讲呢一样嘢咧，其实你呢一排真系好兴，不过讲紧我都唔单止系近期噶啦。虽然有啲人就话啊，呢一样嘢嘅出现嘅话咧，会唔会代表住嘅就系大家都冇乜钱可以去食饭咧？我又未必能够可以完全认同，因为我觉得其实真系几好。我讲紧嘅就系两餸饭， 两餸饭 就系两餸饭啦，系啦。两位同学仔嘅话食得多唔多啊？ 哦，以前细个有啊。 细个， 而家呢轮冇。 诶，点解？ 细个嘅时候有两餸饭。 有啊。 喺边度啊？ 新蒲江。新蒲江系入工厂区，我嗰时我 都兴嘅，做董事兴咩啊？ 系啊， 同而家 其实一样， 同而家啲菜式一样啊。 其实都系一样， 都系怪啲 啊。譬如话你蒸蛋嘅，佢切到一嚿嚿噶， 系啊，四方形噶嘛。 系啊，你譬如话你要蒸蛋、大头硬菜，唔知乜嘢凤爪又有啦，花生又有啦，咁样其实一样啊。 几多钱？ 唔记得咯，好平。 其实我几中意呢啲自由选择嘅， 系啊 嘅形式嘅，例如话其实车仔面都系呢种啫嘛，即系你要猪皮啊定鱼蛋啊，即系呢种 色彩转 系啦，每一次你都系。食呢间，但系每一次食嘢都可以唔同，我嘅几中意 快啊嘛，快靓正啊！一嚟排到队，我要大头芽菜多啲，系啦，咁样几好。 睇一啲资料显示咧，就系呢一种嘅两餸饭咧，系特别系香港嘅一个特色嚟嘅。因为当然啦，你话你去外国喺外地有冇啲咁嘅嘢咧，其实都有嘅。咁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就系似乎喺我哋香港嘅话咧，系特色。 之一，即係等於好似我哋嘅絲襪奶茶，又或者好似我哋嘅菠蘿包咁樣。其實你一講開兩餸飯嘅話，大家就會覺得啊，呢一樣嘢係好屬於香港。 同埋咧，佢好新點講咧，即係好多選擇嘅嗱，除咗有指定嘅呢一種啦，有啲咧譬如貴啲嘅，譬如一隻雞髀咁樣咧，佢叫你加，譬如加五蚊咁樣，咁就其中一餸咧就係雞髀。 哦，但係貴嘢我未食過。系啊，听讲而家好啲好富贵啊嘛，鲍鱼啊，咩 有有有有，系冇错。 系啊， 但我觉得似乎两餸饭呢一样嘢，我真系有少少背道而驰。 系啊，我都觉得 系。嗱，因为其实两餸饭嘅话咧，系有个 definition。 你讲都唔紧要，你个头揈啊，我头痛啊。 我要咁样先讲到英文 definition 嘅， 有咩 definition？ 咁佢就系话系加廉物美嘅餸饭， 系啊，同意啊， 一定系加廉物美嘅一个饭盒。所以係唔應該有呢一啲什麼無端端就去嗰啲即係貴價嘅嘢嘅，係啦，唔應該擺落。 有啲兩餸飯佢仲送多一包紙包飲品添。 係啊， 係啊， 佢整個例湯嚟攤。 哇，例湯真係 真係好噶。 好啦，我又想問下大家咯，感覺上覺得嘅就係兩餸飯咧，如果麥雞熱天開驚到嘅凍事， 冬瓜 天凍啲， 一定嘅兩餸飯一定會有嘅嘢。 冬瓜菜咯， 我覺得嘅就係番茄炒蛋， 啊， 番茄 炒 蛋， 喂，呢個好易送飯 啊，冇 錯啊， 係咪啊？ 係啊， 仲有咧，剪碎蛋、 蒸水蛋、 蒸水蛋、蒸水蛋都好常見會見到嘅，仲有 飯真 係，仲有嘅就係剪肉。饼 啊，蒸肉饼， 蒸肉饼又系嘅， 系 蒸肉饼，仲有好多种噶噃， 梅菜啦， 冇错啦， 系 啦，咸蛋啦，又或者咸鱼 啦，炆蛋啦， 系呢个就你食开嘅，系我好少， 系攞你嚟煮叫炆蛋蒸蛋。 另外仲有头先咧，就系阿小张张话咧，要考下个 A I 嘅，就系俾张相佢，等佢知道究竟系边个，就系系啦，咕噜咕噜肉。 咕噜肉， 咕噜肉又系一定会有嘅，系仲有呢一个嘅都好受欢迎嘅， 鸡 翼 鸡 鸡翼要去后档延先，仲有咧鱼香茄子又留意， 仲有啲辣嘢又好受欢迎， 辣 嘢咩 川菜嘅嘢，系啦，诶，例如有，譬如好似话鱼香茄子咧，系来自川菜嘅啦，另外仲有嘅就 系 诶呢个叫做麻婆豆腐，嗱麻婆豆腐又系好兴，但麻婆豆腐大家就要小心啲，因为可能呢啲天气咧就真系有时系啦，会有啲。 酸酸地， 系啊，因为你攞个嘢不离不去都出水 嘅。冇错啦，咁啊，仲有嘅就系有椒盐猪扒啦，佢又系会蒸个鱼啦，又或者系有啲 煎 嘅鱼啦，煎黄花鱼啦，细细条噶啦。仲、 啊、 有嘅就系有时都会有啲我哋会食开嘅，譬如可能你讲紧嘅就系薯仔鸡翼啊、粟米肉粒啊呢啲咁嘅间中都会出现嘅吓。好啦，又想考下大家啦，知唔知道原来咧坊间咧系有一个就 系 两餸饭关注组？ 呢啲 系啊系啊系啊。咩关注组都有， 有啦，关注组，我哋有淑女关注组，有两餸饭间租诶， 间租组 系啦，咁跟住咧就会就同大家咧就选咗，究竟嘅就系 top five 系啲咩嘢嘅，大家嚟估下咧， 好 唔 好 啊？大家去玩下啦，好，你认为系啲咩咧？头先我曾经有讲过， 你先， 我觉得鸡翼应该有， 不如咁样，我哋先讲讲嘅就系第六位先啦，因为佢有排咗六个，后边嗰啲点解我唔同大家数咧？就系话会有汁酱嘅嘢，汁酱嘅嘢反而原来唔系。好受大家欢迎，因为大家嘅就系如果觉得嘅就系倒泻又麻烦，以及嘅就系会比较，因为咁样嘅话咧就食得冇咁健康，所以我就第六位开始啦。好，大家估系咩？ 有炒菜一定 冇， 冇炒菜。 头先我讲过嘅，冇炒菜系啦。头先我全部都已经讲过噶啦。 鸡翼咧？ 鸡翼冇。 饭区炒蛋 错。第六位嘅系剪碎摊，就系蒸水蛋啦。 系咪题目啊？ 冇错，就系第一 个。 系啦，第一个大家要学嘅剪碎摊。就係蒸水蛋啊！蒸水蛋其實我都好中意食嘅， 我中意啊， 係啊，自己喺屋企做嘅話咧都好容易嘅啫， 麻煩啦，洗個碟好煩嘅， 浸佢咪得咯， 蒸水蛋嗰啲難邊咧， 你揾過嗰啲刮嘢刮下佢唔得， 你幫我刮啦，我下次蒸完水蛋攞曬啲碟翻嚟， 好啊， 你幫我刮，湊 齊十個拎翻 嚟，換一個刮，換一個貼紙， 係啦，好啦，第二個咯，都係蛋嚟嘅，大家認為係乜嘢咧？第五位大家最中意嘅唔係頭先都話我头先讲过噶啦， 番茄煎蛋， 番茄炒蛋， 番茄 炒蛋，系啦，就系番茄炒蛋啦，系啦，第六位就 系 蒸水蛋啦，第五位嘅话咧就系番茄炒蛋啦，呢个我都觉得系嘅，你喺屋企只要有两只番茄同有三只蛋啊，搞掂， 颜色又靓吓， 酸酸地又好捞饭。 哇！如果加埋嗰啲韭黄嗰度，我中意啊！你中意？ 系啊，我中意加啲葱，有时系啦，即系将个味可以 再 层次再好啲。好啦，另外啦，就系退诶，佢哋嘅关注组咧就系选第四位嘅系乜嘢啊？头先讲过嘅，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嘢加上去嘅话，又有啲转变嘅系。到底都唔知啦，系嘛？ 煎肉饼，煎 系啦，煎肉饼， 肉我好难发音啊！ 我知肉同埋肉你都好憎。 肉饼， 煎肉饼。 阿同学，阿波波同学，你都肉字，你点拼啊？ 我写一个 N 字嘅肉啦，加个肉。即系肉咯， 系啦， 挖加肉啊， 挖牛肉，挖牛肉咁样。 煎肉病 系啦，煎肉病。好啦，第四个我哋要教嘅呢一个咧，就喺个关注组里面咧，就排行第三，大家就最中意嘅就已经进入三甲位置啦吓。呢个头先小张都提过嘅系点啊？你两位今日 唔记得 咩事啊？ 记得 咕噜肉，咕噜肉系啦，就咕噜肉啦，咕噜肉。得唔得？好啦，喺关注组嗰度排行第二嘅，哇，系好多人中意食嘅，湿湿地，佢又可以好好捞饭嘅， 鱼香茄子， 鱼香茄子啦， 鱼香茄子， 试下讲下， 鱼香茄子， 错， 系鱼系嘛， 系啦，香茄子呢个好难讲。香桥猪 咁咪系咯，香桥猪咁咪搞掂。 你试下，你下次用呢个客家去叫，睇下佢个俾底 啲嘢嚟。好啊，我加俾佢。 好啦，第一位，大家最中意食嘅乜嘢？我冇讲过嘅，系啦，呢一个我都中意嘅就系椒盐猪扒啦。我 中意， 我中意椒盐猪扒。 椒 椒 系啦，椒盐 我都唔识呢个。 椒 椒 得唔得？ 未打啊个嚼都未搞掂， 你一阵间你都系乱嚟噶啦。 唔系啊，唔系嚼 盐 盐 煮扒 煮扒 扒啦，系得唔得？ 得 好啦，去到第七位噶啦，去到第七个啦，我哋要教噶啦。头先我哋有讲过嘅，都系川菜嘅其中一种捞饭，又系好味嘅。 鱼香茄子， 讲过 咗啦。 哇， 你 今日好唔清醒啊！我觉得你 唔系我 D S C 考得好差。 我知睇到睇到个样。好啦，麻婆挑夫， 麻婆挑 夫， 麻婆挑夫， 麻婆 系啦，麻婆挑夫。哦，去到第八个啦，呢一个有时我哋会见到，我都好中意食嘅就煎黄花鱼啦。咁啊就简单啲啦，黄花鱼好嘛？ 好啊， 黄花鱼，系啦，黄花鱼，系得唔得？ 得。 好啦，到第九个啦，头先我哋有讲过嘅就，以前我哋都曾经有过呢啲咁嘅饭盒嘅，就系粟米肉粒啦，粟米肉粒。 哎呀，个雪雪点写啊？ 系咪好难啊？今日嗰啲雪雪面肉粒， 肉 肉粒， 肉粒。 粟米肉粒饭咧，通常都好食噶，嗬，即系边间会仲都唔好食。 或者粟米鸡块， 唔系粟米 斑 块片啊？你中意？ 我唔中意嘅 肉粒，我中意 粟米肉粒。 系，我中意粟米斑块。其实如果我就系啦，最后尾呢一个啦，头先你有讲过嘅就系芥叶， 芥 系啦，鸡翼得唔得？ 得 芥叶就系非常之好味噶啦吓，好啦，咁我哋重复一次咧，究竟系点样读咯？ 煎水 塔， 番茄炒， 唔好嘈，唔好嘈，我嚟第一个蒸水蛋， 煎水 塔， 煎水 塔，番茄炒蛋， 番茄 炒塔，第三个就系蒸肉饼， 煎肉饼， 咕噜肉， 咕噜肉， 鱼香茄子， 鱼香茄子。 椒盐猪扒， 椒盐猪扒， 麻婆豆腐， 麻婆挑夫， 黄花鱼， 黄花鱼， 即系粟米肉粒， 粟米肉粒， 同埋 芥 叶，芥叶，一阵间翻嚟我哋有。 一阵念。 随便赶我走，别再讲今晚之后，别再相逼我不走，直接封锁我不用问候，不愿善后。 行方执好大走，离开引诱， 我直行再转右，步向出口。 凡轻松开你手，门锁好。 是气之后，誓要出走。 别再讲心里感受，别再三给我挑逗，直接删走我不用问候，不愿善后， 行装箱好带走，离开拥有， 我直行再转右，步向出口， 凡轻松开你手，门锁好紧扣， 若是起之后誓要出走，双方好过拆开面具后，再不便追究。 Go go on now， 你快上锁。Turn around now， 麻烦别拖过我。 Pela no Maria， 再说半句话亦嫌多。 好啦，嚟啦嚟啦嚟啦， 惊你啊！两送饭，今日我哋嚟呢个 Ticket 陈阳。OK， 第一个叫咩名？ 孟强， 佢唔记得咗啊！ 孟强， 自己名 系啊， 我喺度得啦。 你姓咩啊？ 姓孟， 单字阿强， 冇错。 我叫 孟强化妆，系波波。今日好，好啦，波波同埋孟强，好嚟啦噃，准备第一题 ，Show me your love， 孟强， 波波 就系 Show me your love， 好嘢。第二题，话人哋个样生得比较冇咁好睇，孟强，五 系咩啊？ 麻婆挑夫， 错。咁我通常我哋会叫佢做乜嘢啊？当然唔应该咁样叫人嘅吓。咁、我哋就系招摇乜嘢啊？ 招摇 ，super super super 系 咪？走赢 super， 我嗰度系有人叫佢做麻婆嘅，麻婆豆腐嘅。 麻婆有另外一个标准嘅答案，你唔系答中，我要问得 我要打甩你呢？ 你打甩佢好唔好？你俾封律师信我 ，OK？ 我等收。好啦，第三题，苏轼嘅诗里面曾经有讲过，错过咗孟强，你唔好扮你识啊！ 苏州过后冇听噶， 佢冇讲过呢啲嘢。 错 过咗重阳节赏菊嘅话就冇趣味，为明日乜嘢啊？佢一条鱼嚟嘅，系啦，黄花唔系冇答冇答， 黄花 系啦，冇错。 咦，佢而家唔好似想你输， 冇错，摆到明，摆到明。 我识嘅苏轼系咪苏轼啊？ 你系咪唔答啊？ 唔系。 相传因为老板娘面上微 笑， 着孟强 麻婆挑夫， 冇错，所以佢煮出嚟嘅著名川菜就叫做麻婆豆腐啦吓， 快啲啦！ 唔得，诶，我计错咗数添，睇下先，我慢慢搞。第五题，生炒骨，我 哋入 孟 强，咕 噜肉系啱嘅。第六题，用温水啊，即系乜嘢嘅菜式嘅话，我哋隔哥哥哥。你明唔明？ 我嗌咗咩名？我嗌咗咩名？哥哥哥嗰啲嘅嗌咗， 你嗌翻巴伦啦。 OK， 嗱，我再讲埋下。 哇，点解啊？ 因为我嗌错名啦。 系，因为佢嗌错名咯，所以佢冇人答咯。咁而家我就话，乜嘢嘅菜式系加温水去蒸出嚟嘅话就会好嫩滑咧？波波 煎屋皮啊？ 唔系。 到你答 系啦，补答煎 煎碎摊， 煎碎摊系啱嘅。第七题，有啲乜嘢系可以加入梅菜？ 孟强， 孟强 煎乌咩？笑乜嘢啊？ 听讲啊，英文题 spicy 孟强 系孟强， 五香曲椒， 五香曲椒， 同埋解热。 仲有咩？ 鸡 翼就系凭一只鸡翼赢咗你啊 ！Well， 呢个唔重要，我 DSE 啲成绩最重要，但考得唔好。 李小姐请坐，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十点到一点咯。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出去揾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开心唔使钱㗎，只要听住呢风骚快活人得㗎啦。29度几温，相对湿度 85%。先听12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四个考生考获七科五星星状元成绩，人数是历届最低。考评局公开考试总监麦敬生话，今届考生考获五星星的比率大约较去年多三分二，只是并非集中在考得最好的头几位状元。他又说部分科目考生的成绩进步显著，包括中文科和通识科。麦敬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有意见认为移民潮可能影响状元数目。他回应说，影响整体表现的因素多元，很难归纳出是哪一个因素。对于有自称阅卷人的人，将评是自称阅卷员的人将评卷参考封面上载到小红书，考评局已经报警。麦敬生说，如果证实相关人士是阅卷员，认为交给警方处理是最适合。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今届整体状元的数目减少，但是考生经历三年几的疫情，能够取得相关成绩已经付出额外努力。而除了状元数目之外，在各个学科取得好成绩的同学都有所增加，认为考生整体表现较之前平均。蔡若莲朝早到访一间中学勉励应届考生，在致辞之后见传媒，被问到怎样吸引学生留港升学，他说香港是一个700多万人的城市，已经有5间100强大学，他认为有众多高质素的学科和选择，相信考生都很愿意留港升学。如果考生有自己的计划，他亦都鼓励他们多些去见识。早前出現地面沉降的深圳文錦渡口岸，朝早七點起恢復入境方向的客車通關。朝早乘搭跨境巴士經文錦渡口岸前往內地的市民不算多，有市民說坐文錦渡跨境巴士可以節省更多時間和車費。港粵直通巴士協會秘書長張劍平說，未收到前線司機反映路面情況有問題，貨車暫時未能夠經文錦渡通關，反而令到直通車的行車時間減少。香港書展在灣仔會展舉行，有市民凌晨已經在場外排隊等候。有學生說特登到場買練習準備文憑試，亦都有市民說疫情後比較注意健康，會買相關書籍。公共圖書館早前將部分政治書籍下架，有出版社編輯說不擔心出售，亦都沒有受到干預。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782点，跌233点，总成交金额549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9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16点，跌56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盈富基金19.28跌2.3，恒生中國企業65.12跌8毫，騰訊控股329.2跌7.2，阿里巴巴88.85跌8.5，南方恒生科技3.984跌6.6，美團126元跌3.1，友邦保險78.05跌6，京東集團140.3跌3.2，匯豐控股63元升5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1，日元139.37，瑞士法郎0.859，加元1.318，人民幣7.209，英鎊對美元1.302，歐元對美元1.123，澳元對美元0.678，新西蘭元對美元0.626。日经平均指数报32747点，升253点。港金报18410元，升1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4.4美元，卖出1974.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两位商业调查师深入企业，侦缉害群之马，联手消除商业欺诈。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改编自中国商业悬疑小说《秘密调查师之家族阴谋》，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的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的驱蚊剂，不要在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不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不敢讲得太多，惊开口会醒觉，折磨力多，剧烈难当，困难都不等于会尽快过，无什么好心慌，一切未算好，当做娱乐还好，亦难及你的错。心比你狠也该兴奋，非真心的关心也得一吻，而骗的人发现信任亦有可能非缺陷，仍可称一种美德。 非开心的开心也可相衬，留低你重复有余剧印。我们应否苦中作乐，近乎虚假得不正确，有缘争吵都不算数，总可当对主角，挽回旧日热烈时光，世仇都该珍惜，有幸唱过离合悲欢的歌，一切未够好，决裂然后和好，就如像你担保，重头戏 人间足球女小将上集，跑快啲，跑快啲，我劲啊劲啊，过佢过佢过佢，哎呀！ 喂，阿小慧，你做咩摊喺屋企？你唔使翻我嘅咩？ 现在已经七月中了，放了暑假了，傻佬。 那你日日在家打机啊？有一样嘢叫暑期作业，唔使做啊 ？Daddy 啊，我今年已经八岁了，九月嗰个我就升三年班，我大个女，我 plan 好晒几时会完成暑期作业啦。 你点样 plan 好啊？讲嚟听下。 听住啦，嗱 ，plan 一就是用三日嘅时间做晒所有嘅暑期作业，我已经做到啦。Daddy 我真系叻啊！ 唔叻，因为你未做晒暑期作业。 吓，点解会咁噶？我明明做晒噶，我冇漏到噶。 因为我啱啱啊喺书展买咗呢个小朋友大智慧棒棒声赢在起跑线暑期作业套装，一加二三套七册，等你打个底子。 Daddy 啊，我已经连考第一噶啦，已经冇进步空间噶啦，你仲想我点咧？ 考第一最弊，你读紧呢间学校全班得两个同学，你考第一有咩叻？我就可以为你考咩二啦。 Daddy 啊，你有咁嘅谂法嘅话，我真系感到非常之 disappointed 啦，因为咧，我觉得你嘅逻辑好有问题啦。其实咧，你可唔可以踎低试下喺我哋小朋友嘅角度嗰度思考呢个问题先？ 哇，估唔到我女细细个谂嘢真系预备不同，可以长江后浪推前浪，有前途。好，等我踎低先。啊，一踎低想去厕所添。我同我谂下先。哇，原来小慧细细个已经高人一等，有成一点交叉米。基于私隐关系同埋保护我个女，所以我唔能够讲个实际系几多高嘅。啊，我谂到啦，小慧。 吓、 啊，好啦，听日起唔使再做暑期作业。 好嘢。好嘢 ，Daddy 系全世界最好嘅 Daddy，I love you。 咪笠住，因为由听日开始， 每朝四点钟起身，同我拉筋热身，跟住由我哋屋企沙田出发，跑去尖沙咀，跑翻嚟沙田，明唔明？ 唔明。Daddy 啊，狮子山隧道系只系准行车噶咋，系唔可以俾人行又或者跑步嘅，所以咧我哋只要喺沙田度来回跑就得啦。 错，沙田经大埔道跑出尖沙咀，再由尖沙咀经川湾、元朗，再出双墟跑翻沙田，你明唔明？ 唔明啊。 俾我知啦！ 我开始怀疑人生啊！点解我爹哋要咁对我？ 哎呀，小慧，你唔应该怀疑人生噶。点 解啊？ 嗱，你系我最后嘅朋友，我先讲俾你知噶咋。其实你系咪应该怀疑下？你唔系你爹哋亲生噶。 好有智慧的说话，我明白了，你说我不是爹地的亲生女，所以他这样对我，小慧好可怜 啊。是啊，我都觉得你好可怜啊。不过你放心啦，虽然你不是他亲生的，我不会看不起你的，我都会照同你做好朋友。 你凭什么看我不起？ 因为我高过你咯。 你不要这样啊，我告诉你啊，你可不可以这样？ 咪住对唔住，唔得，因为咧我屋企真系太细啦，你知啊，得个三万几尺咋，我唔够地方收留你呢个咁可怜嘅孤女噶。 OK， 你唔收留我唔紧要，不过你身为我个好朋友，你每朝三点钟起身，然后咧嚟我屋企，先嚟陪我咧学我爹哋咧拉筋同埋热身啦，跟住由沙田出发就跑去尖沙咀啊，佢话系咁读噶，咁再跑翻嚟沙田好唔好啊？ 好，但系不过 唔好问我，狮子山隧道系只系准车行，系唔可以俾人哋跑步嗰啲咁蠢嘅问题啦。不过系啲好蠢嘅编剧先会咁写嘅，因为咧我哋会由沙田出发啦，经由大埔道跑翻去尖沙咀，由尖沙咀再经过川湾啦、元朗啦，再出到双墟，再跑翻去沙田啊！你明唔明我讲咩？ 其实就唔系好明嘅，不过最主要系其实。小慧，点解要咁样跑法呢 ？For what? For what? 系咪点解要咁样做呢 Daddy 啊，因为我要训练你哋成为香港最强劲嘅新一代足球小女将。 Stop, Daddy 啊！足球小女将嘅话，好似唔系好文雅，不如咧，我哋做小足球女将啦。 No！计我话，我哋应该系新一代嘅 足球小姐。 我要在暑假这两个月训练你成为新一代足球女小将，为国争光，刺激经济，振兴女子足球运动。根据国际足联2022年12月底的女足世界排名，211个国际足联成员协会，总共有177个协会榜上有名，这个有统计以来最高值。2022年女足欧洲杯的全球观众达 2.5 亿，门票销量超过50万张，为英格兰9个主办城市带来 6.7 亿英镑经济效益。中国女足商业提值价值的提升也同样增高。同志，你这个赞助入了踢错，甚至连赞助好鬼难读啊！眼足中国男足和中国女足的商业价值比重也在发生倒转啊！ 好嘢好嘢啊！我啦，小慧啦，一个系8岁准备升3年班嘅小学生，决定为振兴经济、振兴女子足球运动尽一份绵力，我要加油！ 我有努力。 我大小慧，太小慧。好射爆你！今年8岁，出生地香港，身高1.X米，我唔会讲噶，死都唔讲噶。而家效力沙田继续帮山无马18号，司职前锋。我嘅绝招就系大叫，出力射球。我嘅纪录就系踢18场，射入108球，冇错，108球。我啊，有人叫我做入球机器啊！ 叫做下垂，胃下垂，赤号钛金属肛门 ，titanium steel door， 今年八岁零七个月，出生地香港，身高2.3米，同样效力沙田基足队，波衫号码24号。我的司职是龙门，但我不会搬个龙门的，而我的绝技是同场切壁，滴水不漏 ，be rock to tie。我的纪录是28场零失球。 爹哋，咩事啊？咩事？ 食得饭未啊？你成晚就喺厨房，你搞乜鬼嘢啊？ 爹哋，我锻炼紧啊！ 你做乜嘢啊？喘滞，冰冰白白，你练咩啊？ 我练紧跌头功啊！ 吓？点练啊？我睇下先。哇！成头都系血，搞咩啊？咩事啊？ 你唔好理我啊！我练紧跌头功啊！你帮我一个忙啊！你揸住个煲啊，然后举高嚟，我哇！哇！仲差少少啊！ 小慧啊，小慧， 爹哋，唔好叫我小慧啊，叫我做蛇。 蛇咩话？你叫蛇爆你？ 嗯，我改名，因为咧我已经进入咗呢个比赛模啊，冇人可以阻挡我嘅真诚决心嘅。 哎呀，小维啊， 叫我蛇爆你。 蛇爆你同学， 系， 请问你点解要进入比赛模咧？唔通而家有比赛咩？ 系，所以我要不断咁样练习啊，我唔可以有半点嘅松懈噶。Daddy 又唔觉得举高个喇叭，我要顶我。 哎呀，唔得，唔好，你唔好整烂个煲，唔好整烂个煲，我而家要煲呢个花生鸡脚汤啊！等你练好啲脚骨咧， 啊都好啊 ，Daddy 啊，因为咧下个星期六咧，我哋沙田继续啊，哇，我哋打入咗呢个世界细个细路女足球比赛嘅决赛啦，所以咧我同钛金属钢门啊，夏瑞同学啊，我哋要不断咁样去锻炼啊，以最佳嘅状态参赛，为继续争光， 努力努力，加油加油 ，Daddy 放心，我哋一定会尽力。 咁你哋对边队啊？ 荷兰队。 荷兰队 有冇 足球强国嚟？有冇信心啊？ 有信心啊，梗系唔使惊，因为咧佢。叫做荷兰豆、啊， 荷兰豆 又明爆死荷兰豆，所以咧我同江门啊好有信心会赢 啦。阿蛇爆你，你听我讲，古语有云，骄兵必败。嗱，从前咧喺呢个春秋战国嘅时候，有一条村咧有个细路仔， 为咗争取时间要锻炼，我未等爹哋要讲完骄兵必败嘅故事，我哋已经落咗去街嗰度跑咗去九龙塘江门屋企嘅附近，点知经过一个商场，见到江门喺运裂。嘅唔系喺运货嘅电梯嗰度俾人哋围住，江门咩事？ 我练紧守龙门啊！我嘅技术真系好犀利啊！你睇下，我由下昼3点开始就守住个裂，守到而家6点，系好劲啊！ 哇，你咁做唔系好啱，你阻住嗰啲咧运输嗰啲哥哥做嘢啊！你知唔知你咁样会影响经济啊？你会导致大约啊有1.6亿嘅经济损失噶。 系，你就错啦 吓！ 第一，所有人其实都仲可以自出自入噶。我冇阻住佢哋工作噶， 咁你练嚟做咩啊？ 俾啲嘢睇啊！ 哇！你搞咩啊？你只手有3只蚊，2只乌蝇，哇，劲啊！ 仲有一只啊，睇唔睇到啊？ 俾你拍扁咗咧，呢皮嘢咩嚟啊？ 嗱，黄色嗰啲咧就系佢嘅肝脏同埋肺部，黑色一笪嗰啲应该咧就系属于皮下嗰啲。 够啦够啦，我只系想知佢喺未扁之前，佢其实佢咩嚟噶？ 哼，佢就系一条害虫。放心，我个龙门守得好稳阵嘅，所有嘅蚊虫。是不会飞出本港门的手指啦的、下星期六就是我们的世界 Showtime 久违了的大球场 I'm back 当我再次披上足球评述员那件衫和那条裤虽然短了一点我感觉 Everything coming back 来啦球迷大家好，举世瞩目嘅世界细细路女足球比赛决赛，5分钟啊，即将开始。比赛由荷兰豆队驰名远近、名闻世界嘅沙田鸡足 Chicken Porridge 队，足底棉滑，背上炸量 ，CP 值极高 ，T 推广期内可以 喂持平啊，唔可以有商业宣传成分，唔系即炒啊！ 啊 ，sorry， 好啦，唔好理我哋先讲嘅嘢，虽然啲粥几好食嘅。两队球员如冠入场，首先荷兰豆队个个都好青春，所以成粒青春豆咁，同埋因为我距离太远，我睇唔到个样，颜值甚低啊！哇，而家整热烈嘅掌声，欢迎沙田鸡粥队带头颜值爆灯嘅，先你十足进至十号波衫，十八号波衫，卓豪射爆你嘅入球机，小维加油啊！ 喂，人哋去晒中场准备开波啦，仲讲十八号，你落嚟又唔使你讲啦。 对唔住，你持平。好，嗱，最尾啦，又攻咗，系着住今天最流行嘅湖水绿波衫嘅沙田鸡粥队，左攻右，左攻右唔使讲啦，自己睇啦吓。好，紧张时刻嚟啦，开波。Yeah! 我知道你细个嘅时候嘅话系代表住云南米线对意大利粉队嘅，你哋系以0-3不敌意大利粉队。我知道你心碎，然后你将你呢个心愿寄托喺我身上 ，Daddy， 我应承你，我会完成你嘅心愿，我一定会将荷兰豆抹光住你睇住你啊！ 小维，你要加油！当年打败我嗰队意大利粉队长一条面，今日已经成为荷兰豆嘅教练。小维，只要你打败荷兰豆，可以话帮我一雪前耻，靠晒你啊！ 喂，波假波，打假波，你叫我打假波啊？有神秘人话俾100万，我要我打假波。人生交叉点啊，市民，我系一个8岁0-7个月嘅细路女，应该点抉择啊？一边系我嘅好朋友小慧，另一边喺病榻中生我养我嘅妈妈，仲有云英未嫁嗰只大食懒家姐，100万啊！万恶嘅金钱，远离我，直接入我户口啦！ 世纪之前，世界细细个细路女足球比赛暗涌不停涌现，到底最后赛果系点？好紧张啊！我要去厕所先。 哎呀，只右脚又好似抽筋啊！点解会咁啊？到底会唔会影响到我嘅冲力射球呢？下星期三马上揭开惊人而又黑暗嘅结局，各位球迷万勿错过。 ちょっとあれ見な、エースが通る、優れ者ぞと街中騒ぐ、上々サンバ、ジグザグサンバ、あいつの噂でチャンバも走る。それにつけても俺たちは。 力故障，点算咧？ 唔使惊，有我生电王 Sarah， 马上放电就可以即刻恢复电力。 Sarah， 唔好乱嚟啊！有关电力嘅嘢要交俾专业人员，再配上安全装置，先可以进行电力维修保养工程。 Sarah， 咁你饮杯酒别走，听下歌轻松下啦。 收到。如果大家想知多啲，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唔好周围放电，乱咁搵人进行电力工作，安全守则都要学啊！我系 Keyman 黄建文。